位听众早晨啊，今日系2024年1月9号星期二嚟嘅，农历呢就系11月28号嘅6点08分嘅早上，而家气温系18度，相对湿度80%。今朝嘅早上呢有 Vicky 陪住大家。 晨光每日一格。 不知道你的放松的方法是怎样的呢？有些什么是令到你可以放松到自己的呢？行街？看戏？还是吃一些好东西呢？我自己呢就很喜欢，当有压力又或者不开心的时候呢，会望着天空，又或者望住个大海。当望住个天空，望住个大海，无边无际嘅大海同埋天空嘅时候呢，个人都会放松啲。嗱，就算我而家喺直播室啊，望唔到个天都好，望唔到个海都好，但係喺呢一刻我都可以运用我嘅想象力、幻想力，眯埋对眼，我就可以想象一下天空有几蓝，又可以用我嘅皮肤感受下海风嘅吹过、海浪嘅声音，甚至系深呼吸一下，大大力闻啊！我都好记得，企喺海边嗰阵嘅海风味啊！每个人放松的方法都不同的，最重要就是你自己喜欢的，做完之后又可以真正放松的。无论你今早起身那阵即将要面对什么事都好，尝试一下，一起深呼吸一下，幻想一下你喜欢做的事。就算你好鍾意食雲吞麵，今朝食唔到都好，都可以嘗試一下眯埋對眼，幻想一下你舌頭食到雲吞麵嘅味道，你嘅鼻哥聞到雲吞麵嘅氣味，一齐充满力量，精精神神咁样迎接新嘅一日啦！ 沉浸于那最唯美的深处。伸手触摸难理解的温度，收藏着回忆，有万年的旅程记载，千里外总会爱另一个世界。 守候着无敌的意义，永不离弃、哦哦哦、完美期待，却只见到无知未来，我们总觉得是非都明白，想要回到原来的简单，不存在，不想再肺腑之言，再深夜睡着脸缅怀 那曾经。 过时光的沙丘，停留于被遗忘的遗留，未来的誓言着 这年代 你的痕迹都在， 来自方大同和黄思安的《仲海》。 晨光 Coffee Time， 回到来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的《晨光第一线》。今天跟大家看看天气预测先，今天是大致多云的，早上有一两阵的微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的气温大概是2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日间都会和暖的，随后两三日朝头早天气都是会比较清凉，而日间就会比较干燥。虽然气温好像真的升了少少，但朝头早出门口的时候都会比较凉，所以大家都记得带一件薄薄的衣服。而家嘅气温系18度，相对湿度81%。同大家睇下今日有啲乜嘢新闻先。唔知道大家觉得海关啊，系咪净系负责做海关嘅事嘅咧？原来都唔系噶，海关咧佢哋都有义工团噶。都有义工队添。昨天海关就在他们的社交网站上表示，他们呢就是因为有参加到这个香港中文大学一个同心同行的计划，还有三位义工呢获得大会颁发这个杰出服务奖。其实这个同心同行的计划，这个眼科检查呢，其实是帮一些小朋友，帮我们的儿童来到去检查眼睛，然后呢再配合一些适当的治疗，希望可以呢帮他们有一些正面的改变。而当中呢是有成80名的海关的义工呢一起来到去参与和支援这个计划的。而这个计划啊，见到收集了呢超过是3000名的学童，诶，原来成年人都有添噶噃，以及系5000名的成年人去进行了一些散光的研究分析。诶，大家真的要好好保护眼睛啦，因为佢话咧，原来我哋香港人啊，散光的比率咧，小朋友和成年人咧都几严重噶。可能因为现在我们用得太多的电子产品，可能是电脑啊、手机啊，甚至是有阵时夜晚睡觉之前我都会的，就是拿着部电话睡觉，眯埋眼前一刻都是用的。用不要紧，但是有阵时不是开着灯这样用，那就很容易令到我们的眼睛受损，也很容易散光。所以大家都要好好保护自己的眼睛，亦都同时做多啲嘅义工，希望可以一起去帮到我哋身边有需要嘅人。有阵时咧，一个提醒都好重要噶。尝试一下今朝嘅早上，都可以提醒下你隔篱嗰位嘅同事，诶，唔好咁埋睇手机。 或者提醒佢，诶，你嘅坐姿坐翻好啲，对我哋嘅身体都会好啲啊嘛。Nancy Kwan, Never Mind。是 Ficky 泳儿，点样先是一个 Good Morning？ 食到一个丰富早餐，饮到杯暖粒粒的港式奶茶，吸收最新资讯，对我来讲就是一个 Good Morning。 晨光第一线，星期二晨光生活博士。 活博士有啲乜嘢好？唔知屋企里面而家最多嘅嘢系啲乜嘢咧？我可以好肯定咁样讲， 我屋企啊，而家最多嘅就系口罩。因为早几年嘅疫情咧，其实都买咗唔同嘅口罩喺屋企啦。咁你又知啦，女士嚟噶嘛，口罩咧唔系净系蓝色一种，唔系白色一种。经过呢几年嘅疫情咧，大家喺口罩方面咧都有少少执着嘅，好似我咁啊吓，会用嚟衬埋衫嘅。咁所以咧喺早几年嘅时候买口罩咧，都买咗好多唔同颜色嘅口罩，粉红色嘅又有，军绿色嘅又有，蓝色、白色有花纹嘅都有。但系弊啦，而家唔使戴口罩啦嘛，而口罩咧又会过期噶、哦。咁究竟啲口罩又有啲乜嘢用？系咪抌咗佢就算呢？当然啦，你可以睇翻个日期，如果未过期嘅话，其实可以攞去捐俾其他人嘅。咁但系如果哎呀过咗期，咁点算好呢？唔使担心，都有好多嘢可以用得到嘅。咁但系就要需要运用到你哋双手啦。首先咧就系个口罩啊，我哋中间喺个鼻梁嘅位置咧就系有条铁线噶嘛。诶，嗰条铁线好有用噶。假设你成日食唔晒啲嘢，开咗一包大薯片食唔晒，咁就好啦，攞佢出嚟，然后绑实佢。如果你话诶，我唔想咁样拆开咧，都有其他用法，仲有两个。第一个就系、是、将口罩嘅其中一边剪咗佢，然后咧就将口罩入面嗰啲内层啊打开佢，好似变成一个袋仔咁样，跟住就可以按住自己嘅喜好放一啲香草啊、玫瑰花瓣啊。又或者过期的茶叶，又或者咖啡渣塞入去，放咗入去之后封埋个口，就可以成为一个除臭包，又或者是香气包，可以放在鞋又得，放在衣柜又得。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方法，我看完之后呢，诶，这个方法 work 喎。如果你用番碱的话就啱晒了，就是用同样的方法将口罩剪开了一边，然后就放入你需要用的番碱入去，再封埋口，那就可以成为一个番碱起泡局、番碱起泡袋。那口罩还有条橡筋的嘛，那那条橡筋呢又可以勾下去，勾落去我哋嘅厕所嘅位置啦，方便你用嘅位置啦，所以话就算过期嘅口罩都可以好有用噶。陈柏宇嘅怀旧是一种品味，怀旧嘅嘢都几好噶。 西装衬领带很古老。甲虫座驾保养好，菲林配相机与伴侣珍惜过气唱片铺，唯一喜爱的古堡式法国餐厅，手表已经古董级数还用斜路，新鲜感毫无经典官场讨好，多么好，只想回头不赶潮流，只可超出名牌，即使笑我太爱又像初恋，像知己，像经典已足够，有修补，有修好你所有，共同拥有。星光伴我心，睇不见，再重读你写过信件。因你发光记忆点，宁愿因此老土不变，明知新火色应该先进过古典，手表以及光阴抛弃留下纪念，回忆七零年，回忆一闪双燕，用我重现。 像没有要求，静静怀旧学提琴独奏。你与我关系就像酿制当年的酒，流传多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机电工程处昨日就近日青衣两宗电力事故和中电进行会议，中电已经向处方报告事故的初步调查资料，两宗事故都涉及电缆接驳位发生故障。机电处在会议期间要求中电立即加强检查区内电力供应系统，目标在今个月内完成有关检查，以及检讨全港输配电系统的维修安排，以防止同类事故再次发生。机电处又责成中电尽快就事故提交详细报告，并且会继续与中电密切跟进，监察中电采取适当的跟进和改善措施。以色列对加沙的军事行动持续，加沙卫生部门星期一说，过去一日当地有近250人死于以军行动，是踏入新一年之后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日。而由去年10月7号冲突爆发以来，加沙已经有超过23000人死于战火。以军发言人哈加里说，以军的行动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和低强度的阶段，但是他其后澄清，虽然现在军事行动的重点是加沙中部和南部，但是北部仍然有哈马斯武装分子，以军会以不同的方式和部队组合在加沙北部开展军事行动。法国总统府宣布，总统马克龙已经接纳总理博尔内辞职，而在任命新总理之前，博尔内会继续处理国内事务。62岁的博尔内是2022年5月出任法国总理，是法国历来第二位女总理。马克龙当日在社交媒体上对博尔内在总理任内所做的工作表示感谢。舆论认为，法国去年通过退休制度改革和新移民法触发政治危机，马克龙在新的一年需要新的政治班子，为余下的任期注入新动力。德国足球名宿毕根鲍华逝世，终年78岁。毕根鲍华的家人在声明之中说，毕根鲍华星期日在家人的陪伴下在睡梦中安详离世，又说希望外界不要打扰，给他们平静地悼念。毕根鲍华曾经代表当时的西德上阵103场，包括赢得1972年欧洲杯冠军，并且以队长的身份带领西德赢得在本土举行的1974年世界杯冠军。他在1983年退役之后，以教练的身份带领西德杀入1986和1990年世界杯决赛，并且赢得1990年世界杯冠军，成为以球员和教练身份获得世界杯冠军的足球名宿之一。其余两位分别是巴西的萨加努和法国的迪金斯。萨加努在上星期五离世，享年92岁。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的冬至东北风。展望听日日间和暖，随后两三日朝早天气清凉，日间干燥。而家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FM 94.8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2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香港电台 Pop Up Live。六大频道两大组，配备精装流动广播车，全程限时，各区快闪，直播同乐。 究竟会有边个？几时去边度？ 香港电台第一台的手下流程团队会踩住两个辘去到新界， 在充满童趣的单车公园，将幸福亲子情广播。 留意香港电台各大频道，随时会有消息 pop up 到。 快闪直播去云港九兼新界，就是我哋香港电台 pop up live。 老友记，如果你受到精神健康困扰，记得主动寻求协助，不要怕烦到人。无论日子怎变，关怀从来不变。只要你愿意，一定找到人在身边支持，尝试接受人家的帮助，还可以多些参加有益身心的活动，丰富自己的人生。打开心窗，关怀分享。想知多些，可以上 shallwetalk.hk。 朝早6:36的时候，咁啊见到出边就1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1%嘅，咁啊今日朝头早咧都系继续有晨光第一线陪住各位听众啦。喺直播室入边咧，咁啊阿 Vicky 都喺度嘅，早晨 Vicky，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嘅听众， 系啦，咁啊我啊翻咗嚟啦，咁啊所以白元浩都喺度啦，咁啊今日朝头早咧，咁啊都系精神嘅，咁啊希望大家星期二嘅早上啦，咁啊仍然咧就能够咧就系做好自己嘅工作啦吓。好啦，咁我哋自己好多时都会去便利店啦。 嗯、 喂，有一个地方嘅便利店咧，多咗好多新嘅点子，我觉得都几值得大家咧去到嘅时候咧，望一望，睇一睇，仲有一个服务，呢个服务咧，大家都可以去试一试嘅。咁好简单嘅啫，就系话你知啦，我哋而家做人都已经咁多年啦，即系特别系有人类历史以嚟啊，特别有印刷技术以嚟咧。人類的歷史都已經很長，所以報紙其實記錄了很多不同我們的人和事的、 嗯、 但是如果你叫我找回譬如 我出生那年的那一年的那一個月那一日的報紙，其實我覺得是一件挺開心的事的。 要去圖書館咯， 去圖書館希望都有啦、 嗯、 我不敢說一定有的，其實、 啊、 有時候可能霉了殘了還是怎樣，那就沒有了、 嗯、 啦，你知道報紙其實都很化學、啊、是不是，就算不被人拿去抹玻璃它風化其實都很快脆就會殘、啊、好啦，那今次呢就見到呢有幾間不同的新聞社，那他們那些即報館呢那就 聯成了啦，然後呢就在他們當地的地方那裡的便利店呢，便利店其實有影印機的、 嗯、 有影印機的時候呢他們也都可以在個影印機那裡提供一個服務，這個服務相當特別，它就正值呢就是好像我剛才所說啦，你可以找得回你出世的那一日、 哦、 是啦，即譬如你是2000年出世的，2000年的1月9日出世的、 啊、 那你今年就剛剛24歲啦，那你要找回2000年1月9日那份的报纸的话呢其实很困难的、 嗯、 就算你去到图书馆找到都好啦，但是你不可以据为己有，那今次这个呢就联同了、便利店里面的影印机啦，你只是需要呢相等于大概港币40元左右、 嗯、 你放在影印机里面按你可以选择不同的，例如我要 A 报纸，我要 B 报纸，我要 C 报纸，都是每份计啦，那它呢就在影印机里就有个 server， 它就可以拿得回你出世嗰一日嗰份嘅报纸， 哦， 然后咧就 print 出嚟，因为是影印机嚟嘅，就 print 出嚟俾你，你仲可以选择单面啦，定系双面。 哦， 咁 print 出嚟之后咧，咁嗰份咧你就可以据为己有啦。咁其实个好玩嘅地方就系咩咧？你可以知道当日你出世嗰日嘅电视节目有啲咩电视节目啦，当其时嘅广告系卖紧啲乜嘢啦。同埋當日有啲咩特別嘅新聞報導？ 哇，好正咁喎！ 我覺得呢一個係用咗科技去到解決咗我哋當年冇收埋嘅時間囊，但係我哋可以透過呢一個嘅影印機同埋呢個咁特別嘅 service 咧，去到攞得翻我哋屬都唔知係咪屬於我嘅，都係屬於我自己當日發生嘅事情 咯。係啦，特別當刻會發生過嘅事咁樣，我都想知道究竟我出世嗰一日有啲乜嘢新聞咧？ 係咯，除咗新聞之外，仲有咩廣告咧？咁樣咁你知而家時代變遷都好犀利啦。咁可能啲廣告就係、是、可能講緊除咗罐頭減價之外，可能話俾你聽，我哋有個新嘅遊樂場落成啦。咁入面有个新嘅游玩设施就叫氹氹村。 嗯。 係啦。 即係或者你知报纸啦多数都会写埋当日嘅天气咁样㗎嘛。 係 啦。我又可以知道究竟妈妈逼我出嚟嘅时候究竟嗰日嘅天气系点呢 係啦。 又几得意喎。我真系出世喺究竟系几多个温度之下呢系咪都几有趣喎。 我出世嘅时候系咪天气之子系咪好天呢 係啦係啦。 我都几有兴趣知喎呢、這个。 喺边度㗎 呢个 service 喺日本嘅。 哦 系啦，咁佢就系啲影印机就联成咗啲新闻社，即系头先所讲嘅报馆啦，几间嘅，即系例如骤眼所见啦，例如我哋比较认识嘅朝日同埋读卖，咁呢两大嘅报馆咧，佢哋都我见到都好似有提供到呢一个 service 嘅，系啦，朝日啦、读卖啦、经济赞居嗰个产经啊，咁仲有每日新闻，都系佢啲大报纸嚟嘅都系。 哦 咁你就可以喺入面就近返你自己想要买嗰份嘅报纸咁样然后就去 set 返你嗰个日期西历几多年几月几日跟住佢就会 print 返嗰一份俾你咁我觉得呢个服务好特别啦、 啊。係呀、啊、你可以去试下教我哋点样按我哋唔識睇日文。 你放心啦而家佢已经系全部有中文嘅。 哦係咩 係呀。 哦好方便喎、 啊。要搵钱嘛。 即係英文中文都有。 係呀、啊、任何语言都要㗎。同埋而家佢哋嗰啲叫做翻译工具呢非常之方便㗎。就算你去啲主题乐园呢、其实佢哋个心口都会挂咗部翻译机。 喔、哦。 嗰部翻译机即係佢哋就用个口同佢讲啦例如你喺前面转咗你就会搵到个摩天轮咁。佢同佢讲完之后呢佢就会变返相对于你应对嗰个语言呢就同你讲㗎啦。 喔咁方便。 嗰部机呢其实佢当地嘅电器铺都有得卖嘅。我记得个价钱大概是围翻港纸好似2000蚊左右。 是准确的。 准。 哦。 准啊卖到2000蚊你都唔准咁我不如攞返电话嗰啲翻译。 会唔会之后冇人再去学其他语言 其实嚟緊呢即係嗰个狂人啊即係做电汽车嗰个狂人呢佢自己都话要做啲叫生即係 biotechnology 啊、生物科技啊。咁佢哋都得到美國嗰啲衛生局呢就同意咁可以喺嘗試喺人類嗰度呢就點樣去腦部嗰度就加入啲晶片嘅。係喎咁人類 唔使學啊咁樣。 需唔需要即係人同機器或者人同電子零件去到結合嘅時代呢感覺上同佢楞埋一齊就好似不遠咁樣。咁係咪真係唔使學呢咁係咪變相學之餘咁我哋可以更加容易係啦又或者直頭用我哋嘅腦電波都可以控制曬所有嘢呢其實都唔感覺上已經好似不遠啦。 系啦，可能 咁呢个就题外话。 之后我已经可以好唔使点样好努力咁样去学咧，都学到有14种语言喺个脑度咁。 系啊，唔使学噶，其实嗰个已经唔叫学噶，系你个 install，即系下载安装即系妥帖啲，安装一啲嘅技能或者一啲嘅脑入边我哋原本要学习嘅嘢就变咗安装入去。咁我觉得人同埋动物倾偈嘅年代咧，都已经不远啦。即系如果系有呢类型嘅科技嘅话咧，因为唔知道大家有冇睇过啲 documentary， 嗰啲 documentary 就系人咧，有啲人啊，可以海洋专家，佢哋可以分析咗座头鲸，佢哋嘅叫声嘅。 系啊， 咁佢哋叫声嘅嗰个人一听就知佢叫做咩啦，佢叫做呼唤大家过嚟啦，呢度有沙甸鱼啊。咁的而且确，无论海豚定还是鲸类咧，佢哋都可以透过佢哋嘅声音。去到发施号令， 然後大家就去到圍剿嗰啲嘅沙甸，因為沙甸係佢哋其中一種主要嘅食糧。咁、 嗯、 數目幾多好多，咁點樣去到譬如拍打嘅水面啊，又或者係點樣圍住佢哋，然後大家就食到最多嘅沙甸魚，其實全部都係溝通嚟嘅。咁、 嗯、 所以人同海豚而家嘅溝通就礙於就係動作或者部分嘅聲音啦。咁如果你直頭理解埋嘅。我哋可以透過呢個腦部去同佢哋直接接觸嘅話咧，咁我諗第時個世界，我開始覺得唔係夢想啦， 變得不一樣啦，已經 真係不一樣啊！咁係咪 可以同我啲狗溝通？ 係啊， 我啲狗就話快啲俾嘢食我。 所以我覺得如果太多嘅溝通咧，我哋同動物關係未必會好。 嗯， 因為動物其實一直以嚟佢哋都係咪咁順攤去到俾人去到飼養？我覺得都未必㗎、 嗯， 可能我喺屋企嗰只狗仔，我又想為咗佢安全，咁我都要綁住，即係嗰啲心口綁心口嗰啲咧，咁啊帶住條狗帶同佢出街啦。其實可能佢唔想嘅，咁、 嗯、 但係我又要為咗佢安全，唔好俾其他狗攻擊，咁我梗係要綁翻條狗繩，安全啲啦。萬一佢走就走咗去邊，我又揾唔翻佢。係 啊， 咁但係可能佢心入邊佢又唔中意，咁當然佢個表現係我喜歡啦。但係如果到佢可以講嘢同我溝通嘅時候咧。我就唔知佢会讲咩啦， 系、 啊， 都会衍生好多唔同嘅问题出嚟。 系啊，如果你话而家啲 data 咧咁多嘅话，甚至乎猴子啊，猴子都系哺乳类动物啦、 嗯， 又或者系鸟类啦，鸟类其实啲譬如香港观鸟会佢哋都会分析嗰啲雀鸟嘅叫声。咁、 嗯、 如果我哋大致上知道嗰个叫声系代表咩，又或者可以更加透彻透过晶片去到了解嘅话咧，咁我觉得。嗰、那個世界又係再次變得不一樣啦！我會覺得暫時聽我會覺得有啲驚嘅，係啦。咁但係人類嘅進步永遠都係喺害怕之中成長，咁我哋都係要去面對嘅。咁有科技都係好事嚟嘅、 嗯， 因為我哋可以同以前不一樣，係、 嗯、 啦，人類可以變得更加進步，可以主宰得更加投資，或者有啲寵物佢真係覺得。我好多謝你啊，主人，因為如果唔係你嘅話咧，我就三餐都唔温飽。可能佢哋本身亦都存在感激嘅心。咁、 嗯、 所以嚇、啊、科技，我哋就唔係科技嘅巨頭啦，我哋就睇下科技到底會點樣引領住我哋人類進步啦嚇、啊。好，6:46嘅時間咧，望一望天氣啦。部分時間有陽光，最高嘅氣温大概22度，吹和緩東至到東北風。展望明日日間和暖嘅，咁啊。和暖添啦，随后两三日早上天气清凉，日间干燥。而家1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咧就82%嘅早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3至5，咁啊属于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嚟嘅。 我想再解释，谁愿知？自问亦到梦魂，不知道做了什么事，得到了誓一，然后选择二，胆敢背叛你都算疯子。一早都知道这个结果能预知，做坏事或傻事都一般相似。如今饰演骗子，才知真的控制不易，也许彼此。能否准许你也犯错一次？如何谴责命运？没有别。 呢首作品佢系许静允《偷东西的女孩》。继续都系十八度，相对湿度82%啊。6:50嘅时间，咁啊有我哋今日朝头早职场 KOL 系列帮。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一月九号星期二 KOL 环节咧，继续有茶艺课导师容德如 Catherine。早晨 Catherine。 早晨 Vicky。 Catherine 啊，其实有一个问题咧，我一直都好想问好耐噶啦，就系经常咧都会见到有茶油、茶油啊。其实茶油系咩嚟嘅咧？关唔关我哋饮茶事嘅咧？ 其实茶油咧就分都有分唔同嘅茶油嘅。通常咧讲嘅一系就茶籽油啦，或者系苦茶油。我哋讲茶籽油先啦。 好。 咁咧茶籽油咧就系我哋之前一路喺度讲茶树啦，即系茶叶树嘅树啦嘅果实啦，有啲三角形咁样嘅形状嘅嘅果实啦，将佢咧嘅果子咧爱嚟榨油，咁佢嗰啲油咧，其实比起我哋平日食嗰啲咩沙律油咧，其实精制油咧，其实系健康好多嘅。咁、但系咧，佢亦佢喺茶油入边咧，佢都未去到最高级嘅茶油啊、因为其实茶叶树听个名字都知道，佢最好嘅功效系咩啊？ 饮咗嗰啲茶叶佢， 梗系饮嗰啲茶叶佢啦，系啦。咁我哋讲紧嘅茶叶树咧，就是、我哋之前一直讲嘅山茶科山茶属，英文咧叫 Camellia sinensis 嘅呢棵植物啦。咁佢唔同嘅大细嘅，有啲系灌木矮啲，有啲系小乔木，好似我哋人头咁高，有啲哇真系乔木，哇系擒上一棵树咁样。所以佢最主要嘅功能咧，始终咧都系喺翻佢嘅茶叶入边，咁、可以制作成红茶、绿茶、乌龙茶唔同嘅茶类。咁呢个系佢最大嘅功能，因为佢榨油嚟讲咧，佢嘅产量都唔系最多嘅。咁而第二只啦，我哋讲咧苦茶油啦，咁系咧佢嘅近亲，佢个 friend 嚟嘅 苦茶油， 苦瓜个苦，系啦，苦瓜个苦，系啦。咁有啲咧亦都会叫佢做油茶嘅油啦。咁佢就系一个油茶树，都系山茶科嘅。但系佢唔系同一个属性啦，佢系油茶树。咁佢同茶树一样咧，其实佢啲样子有啲似噶，不过咧佢啲果实咧就大只好多嘅。咁 都系三角形嘅， 圆形嘅呢一只就系圆形嘅，深色嘅。咁佢榨嘅油咧量咧会更加多，同埋佢嘅油嗰个健康价值咧系更加高嘅。咁我哋讲紧咧呢一个油茶树啦，做出嚟嘅苦茶油亦都叫做东方橄榄油嘅称号。 哦，东方都有橄榄油出品， 咁梗系唔系橄榄啦。不过咧，系个健康功能有咁似。点样讲呢？因为譬如甚至乎有啲人咧会argue觉得，苦茶油仲好添，因为本身咧橄榄油咧，佢嗰、那个smoking point 啊，即系佢唔可以太高温噶。你试下用橄榄油咧去煎嘢啊，或者炸嘢啊，佢好多烟噶嘛。 系啊，佢都话唔可以高温。 其实唔可以高温噶，但系咧油茶树嘅油咧系可以耐高温嘅，可以去到250几度咧都冇问题。咁所以你喺煮食上咧，相对上咧系比较安全少少咯。 哦，咁所以其实假设如果我要健康嘅，我又唔想用橄榄油，因为佢唔可以高温，我就可以用呢一个苦茶油代替咯。 冇错啦，咁苦茶油咧又头先讲到啦，佢又叫东方橄榄油啦，又叫液体黄金啦。咁所以咧佢个名其实好多啊，所以大家咧都好 confuse。譬如日本人咧叫佢做春油，系木字边加春天个春。咁我哋韩国人咧叫佢石榴花油。中国人有些人又叫它山茶油，我们香港人就有时就直接叫它做茶油。 茶籽油和苦茶油两样是不同的东西嘛，其实它们当中制作了些油出来之后分别会造成什么，是不是就油就算呢？ 你可以煮食用啦，护肤品啦，甚至乎是洗头水啊，而家都有话加山茶花油啊，点样油？但系其实讲紧咧，都系主要系苦茶油为主嘅。咁喺古人咧，都已经好聪明噶啦，佢哋识得咧用佢嚟润头发啦、清肠胃啦。其实佢嘅营养成分咧，头先讲到系非常之高啊。咁有维他命 E 啦、A 啦，呢一啲都系一啲抗氧化嘅成分啦，令到其实我哋嗰个血管功能咧会更加好。中医嘅角度咧都有讲嘅，其实佢系可以咧帮助我哋一啲产后嘅妇女啊，或者系需要补身咧，系可以代替我哋日常食用嘅油咯。不过佢价格比较高，我哋讲紧一茶匙咧都可能要10元。 哇！一茶匙10元， 咁就冇咗10元啦。咁當然啦，其實咧，我哋頭先講嘅呢兩隻樹啦，包括茶樹啦，同埋油茶樹啦，其實佢都會開花嘅。咁、但係佢啲花咧就唔係嗰種我哋喺花墟見到哇好靚嗰啲花， 係咩色嘅咧？ 係通常咧係白色啦，跟住咧有時會淺黃色或者淺粉紅色，但係佢唔係好多花瓣，亦都唔係話哇好觀賞性好強嘅。咁有啲都會愛嚟沖茶，不過咧佢就喺市場上佢唔係一個非常流行嘅花。我一開始咧，我第一次去花墟嘅時候。有冇见过山茶花？ 山茶花冇， 梗系你小茶花 白。 色噶啲花？ 唔係噶，山茶花咧係好多種顏色噶，即係譬如你去日本咧，佢有啲公園嘅，你知做咗好大個乜乜園乜乜園咧，佢有啲咧會種好多唔同款嘅山茶花，好多唔同品種嘅山茶花。嗱呢一個又成日撈亂嘅，就係頭先我哋唔係話有啲人叫苦茶油叫佢做山茶花油嘅，其實實質咧通常咧都其實係錯咗嘅，係啦，因為佢哋咧攞咗日本咪話春油嘅嗰、那個 木字邊， 係啦係啦係啦，咁佢譯翻嚟咧就當咗佢係山茶花，但係實質上咧比較多咧，市面上咧都係一啲苦茶油嚟嘅。我以前一開始我自己都好亂嘅，因為咧我去雲南見過啲山茶花啦，即係佢哋嗰啲茶樹花啦，係白色噶嘛。咁但係點解我去到日本見到嗰啲咧，哇五顏六色，仲要咁大朵咁靚，同我印象中嘅茶樹花完全唔同嘅咧？跟住我後來先至再慢慢去做多啲 資料搜 集，係啦，去了解啦。原來佢哋只不過係親戚，不過咧都係叫茶花咁解啫。咁山茶花咁叫得做山茶花樹啦，咁梗係以咩最出名呢？ 就係、是、花， 就係、是、朵花啦。咁所以咧，其實山茶花咧，頭先提到佢嘅油都可以榨籽，不過佢又係啦，產量唔高。咁所以以佢嘅花咧係比較係受歡迎嘅，就係、是、哇有好多花瓣，好多層花瓣嘅有啲係，跟住咧係好靚啦，又係有好多唔同嘅顏色啦，甚至乎喺古時候咧，佢哋嘅詩人咧都已經開始去哇寫詩去讚美呢一啲山茶花。嘅形態，咁講緊咧喺品種上啦，原來以前宋朝咧已經有記錄啦，嗰時一開始係得十幾隻嘅啫，十五隻、十五六隻啦，跟住去到明朝咧，其實佢哋都會去 crossbreed 啦，再去做一啲唔同嘅新品種，已經去到二十幾種啦，跟住去到哇清朝嘅時候咧有八十幾種啦，所以山茶花咧其實唔同嘅品種亦都係越嚟越多咯。總結一下啦，嗰、那個屬系入邊咧分咗三大類，咁主要頭先講啦，葉啦。是茶樹，咁就係最大嘅主要功能。油茶啦，就係油佢最大嘅功能。咁最後咧，山茶花就係花佢最大功能。咁所以基本上佢哋好少會搶大家嘅工作去做嘅。 哦，咁其實只要望翻就知道究竟佢嘅功能係點，就睇翻個名字。 係啦，咁所以咧，而家我又再考下你啦。最後一個問題啦，澳洲嘅茶樹油屬於邊種？ 是苦茶油， 错嗱，其实咧呢、這个系呢、這个系一个trick question 嚟嘅。咁其实澳洲咧，我哋成日都有听过茶树精油啊嘛， 系 嗱，澳洲嘅茶树精油咧就同呢三种咧系完全冇拉楞噶，系、 啊、 啦，佢唔系亲戚嚟噶，佢系路人甲嚟噶，佢完全唔属于呢个山茶科嘅， 完全唔关系， 完全唔关系噶， 唔系亲戚嚟， 唔系亲戚嚟， 朋友都唔系， 朋友都唔系，远房可能笔友啦，系啦，咁所以咧，其實澳洲點解叫茶樹精油？佢係講緊咧喺澳洲嘅一啲原生產嘅一個植物係啦。咁而呢一個植物咧，當時喺喺嗰邊佢哋叫佢做 tea tree 嘅，所以佢譯翻嚟中文咧又叫做茶樹。 哦、 所以咧其實就唔係我哋平日飲茶，真係哇茶來飲茶嗰種茶嘅茶樹咧，係完全兩個植物係嚟㗎。不過咧 tea tree 都好多功能嘅，包括咧我哋可以去有痘痘啦，咁係幫助我哋消炎殺菌啦，咁所以好多護膚品咧都會用到嘅。 咁今日聽完呢一集咧，希望大家都唔會好似 Vicky 咁樣去搞錯，究竟苦茶油啊、澳洲嘅茶树油啊，究竟系点样？咁我哋如果唔记得咗嘅话，听翻今集重温，了解多一次。 下个星期再问你。 早上嘅时间6:59啦，转头咧会分途广播噶啦，咁啊18度嘅底下，咁啊分途广播之后啦，普通话台会有音乐早点嘅，至于晨光第一线，继续留翻嚟香港电台第二台，咁啊同各位听众陪伴你去到早上10:00。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6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4小时嘅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6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 会。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会。 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各位听众，七点零六分啦，想知道会唔会塞车嘅话咧，啱啦，咁啊黐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咁啊有白元浩喺度啦 ，Vicky 都喺度，早晨， 早晨，早晨，仲有 M 姐， 唔系 M 姐， 早晨啦， 唔好再加个姐字啦，早晨啊，小白，早晨 Vicky， 系，咁啊阿 N 啊非常之好嘅，咁啊今日啊准备咗好多交通方面嘅，不过寻日咧先讲讲先，寻日咧 Didi 就话到即系正式翻工翻学日嘅时候咧，咁啊三条隧道都算系畅通。 可能是开通了二通行。 啊、二通行啦、嗯、没错是啊。咁三水分流嗰个措施也都实施了啦。咁今日呢就靠你睇一睇到底路面上面嗰个交通情况到底系点啦。 嗯，暂时啊都大致畅顺噶。隧道情况方面啦、各区隧道出入口呢畅顺嘅。路面情况主要新界区啦有少少车龙。咁就系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呢开始车多㗎啦。咁较后位置啦元朗公路去返屯门九龙方向近住兆康车多咁车龙呢去到福亨村。咁有啲水管紧急维修嘅咁就喺红磡区。红磡嘅学园东街有水管紧急维修。来回方向介乎民乐街同埋红磡道之间全线系需要封闭嘅，咁同埋咧，仲有啲路段都仲系封闭嘅，就系、是、受到咧较早前恶劣天气都好早之前啦、 哦， 恶劣天气影响。 黑雨嗰阵时候你讲紧 系啊，仲有啲路都仲系封紧嘅，咁就系耀兴道来回全线啦。咁、另外仲有啲路段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嘅，咁就系黄麻角道近圣士堤反弯，同埋石澳道近烂泥湾，所以现时大致都正常嘅交通上。 嗯，咁啊都唔错啊吓，咁啊如果你驾驶人士嘅，咁啊呢排翻工可能都会发觉条路的而且确畅通咗好多， 系啊， 咁但系如果可以使用交通工具嘅话咧，其实都可以多啲乘搭翻啲铁路啊各样嘢，咁可以再舒缓多啲路面上面嗰个压力， 系啊， 嗯，我觉得几好啊，咁啊同埋驾驶人士都留意住啦，好多时警察啊都会不定时就做一啲叫做交通违例嘅一啲叫做检控嘅工作嘅，咁啊特别系违例泊车啦。即係停雙黃啊，或者你咪標冇入標咧。其實會抄牌的、都温馨提一提啫。 同埋我見咧，而家抄牌是快了很多，佢、電子即係佢就咁影低咧，跟住就即刻可以 print 一張嗰個罰款單， 佢哋係攞住部機影一張相先， 就已經 係啦、 啊。有時咧，可能以前啲司機會見可能 抄緊， 係啦，抄緊就衝落嚟，唔好意思，唔好意思，俾多次機會。但係而家你係可能已經衝唔切過嚟， 佢、 就咁影一影就已經可以 print 一張罰款單 嘅。佢哋先會咧就。影一张相先嘅，即系证明你嗰架车如何违规或者如何不守规矩嘅，咁、呢个就证据啦。好啦，影咗之后，跟住亦都会再影埋你嗰个车头嗰个挡风玻璃上面嗰个行车证个 QR 曲，系啦，影埋个 QR 曲之后咧，咁啊可以直接喺佢条腰嗰度咧。不是配槍啦，配影印機，咁啊 print 出嚟噶啦，其實真係好方便嘅， 係啊，所以大家都要遵守翻法例啊。 之前咧我睇新聞咧，直頭講到就係話嚟緊仲方便喎、因為直頭嗰啲唔係講緊抄牌啊，係講緊一啲譬如申請行車證啊各樣嘢，即係運輸署亦都公布就係電子化會更加厲害，咁啊亦都係更加便利市民啦。例如行車證，咁我係有駕駛人士嘅，咁我申請行車證就唔需要又去排隊又剩啦。咁啊，網上面真係可以，係啊，咁亦都喺個之前睇新聞報道就話到佢個行車證都唔會話寫到你嗰個日期到幾時嘅，係啦，咁啊，亦都可以減少嗰個紙本消耗紙本嘅問題。 即係可能網上撳翻個掣就可以 renew，就可以重新再有一張。 咁當然你都要 用翻同一張， 係啦。咁你如果你係要去驗車嘅，咁你就驗車中心，跟住可以得到譬如更新咗啲資料之後，你要買第三者保險嘅，或者直接買全保。你都去保險公司選購了自己的保險產品，買完之後咧，佢亦都會幫你上載翻啲資料嘅。 哦，咁好方便喎、 啊！係啊，智慧城市， 係啊，全部係網上搞掂曬。 我覺得幾好喎、 啊！係啊係啊，呢、這個都係趨勢咯。 我係排隊嗰啲人嚟㗎， 同埋又環保啲嘛，即係電子、又唔使真係有張實體嘅紙張。 係啦、其實我覺得預約都已經好好㗎啦。 嗯， 因為預約咗之後咧，我喺定時我就去運輸署，去到處理自己行車證嘅事宜啦。咁但係。 都仲要去啊嘛， 系咯， 系啦， 而家就直情唔使啦。 而家即系嚟紧嘅时间，等运输署公布就直头唔使啦。 期待系咪？ 我都期待啊！呢、這个即系越嚟越多呢一类型嘅措施嘅话咧， 方便大家咯。 冇错啦，系好事嚟吓。 大家时间都好宝贵噶嘛，排一排队，跟住你本身可能可以做其他你自己嘅私人嘢噶嘛。 系 系咯，咁所以而家咁样几好啊，几方便啊。 系啊，虽然而家都有啲人咧系会即系委托其他人嘅、嗯，即系譬如可能 授权书咁样系咪？ 系啦，车房。帮你手整咁样，咁如果可以更加方便嘅，咁都系好事嚟嘅，减省咗啲人流啦。喺、 哎、 个运输处入边，运输处成日都好逼嘅， 周围都系嘅，银行嗰啲都系。 系啊，咩、啊、长沙湾啊、沙田啊嗰啲啊，次次去亲咧，哇、啊，嗰、哦、人龙咧。如果嗰次去嘅时候系冇乜人嘅，我觉得嗰次真系好似中咗彩票咁啊。 同埋卫生啲咯，而家始终疫情咧、啊，即系人口太密集都唔系一件好事。 系 系，如果空气唔流通嘅话，就更加容易病添啊。 啱啊， 人口密集嘅地方。 啱啊。 系啊， 所以翻工者咯，翻工者多数咧都系 lunch 嘅时候可能先有时 间。系咯，得个一个钟可能，跟住仲要排队，跟住 又 想食饭啊。 所以而家咁样好。 系啊。 如 果翻朝阿妈咁嗰啲好多时都系可能之后要揾人帮手做， 学人咯， 系啦系啦，或者俾钱车房帮你搞咁样。 哦，原来可以俾钱车房搞， 有钱好多嘢都做到嘅， 有钱就可以解决问题啊，部分问题， 部分问题啦，少年好年轻啊。好啦，今日交通做咩提我哋咧？ 我前排咧睇到单新闻啊，就系个婆婆争啲俾车撞亲啊，系啊，就系、是、咧，其实话说就系工人姐姐谂住截的士先嘅，咁然后架的士司机即系的士就冇停低啦、 嗯， 然后咁啱后面有架私家车，咁、 嗯、 因为婆婆咧都想行前嘅时候就跌亲，咁然后后面嗰架私家车就见唔到，咁样争啲，其实都撞到婆婆噶啦，仲要向前咗少少架车，但系好彩婆婆就冇事咯。所以我哋有时可能喺路面上咧，一嚟见到啲公公婆婆都要礼让啲啦。 呢个一定啦。 系啊，同埋即系可能驾驶人士都要小心啲咯。有时可能真系咁啱公公婆婆跌咗跌低咗，跟住可能你视线上咧，可能真系睇唔到，咁就好危险。所以就平时揸车，大家都唔好揸得太快，要时刻留意呢个路面嘅情况。 啱啊 ，Vicky 都有睇过条片喎，系嘛？ 系啊系啊，其实我觉得唔单止系公公婆婆啊，有阵时咧系有啲宠物啊，你见唔到噶嘛，细细粒或者小朋友 B B 咧，都未必睇到噶嘛，有啲位置咁、所以就真系开车之前点样都要望清楚，前后左右360度望晒先。 系咁啊，开车又好或者揸紧车都好啦、都一定要望清望楚啊吓。咁啊，驾驶人士要注意啊。我自己都我有个戴手套揸车嘅习惯嘅。 啊，系啊， 系啊，戴白色手袜。 点解？ 佢惊晒黑啊？ 唔系啦，即系之前都有讲过嘅，就系譬如行过啲斑马线，咁、我都会停低噶嘛。好多時或者紅綠燈位咁，啲人見我停低咗之後，都會望一望個望一望我架車嘅。咁、如果特別係斑馬線嘅時候咧，好多長者或者姐姐小朋友，佢哋想過嘅時候又睇唔清楚到底我架車係咪真係停嘅時候，我都會因為我戴咗手襪，亦都可以好方便俾啲指示佢，就邀請佢哋過馬路。 哦，即係佢會清晰啲。係 啊，因為佢見到車入邊嗰位司機咧。就戴咗手袋就喺度喐下喐下咁樣，就指示佢過馬路。咁我覺得係可以好清楚咁樣，同埋好清晰同路上面嘅人去到俾一啲signal佢哋。我覺得好舒服嘅嗰個感覺。 哦，你係因為呢個原因所以戴手袋㗎？ 係啊，我覺得幾好啊，係啊， 好有意義啊，我覺得 為己及人啊嘛。 我以為真係防曬 係啦， 同埋佢哋過得快，我啊真係代表我係可以更加快開車。 都係順順利利咯， 順順利利啊， 又互相禮讓咁又就係方便大家。 系啦， 我谂到一个新方法。 点啊？ 我就决定录音， 录 系啦，请过咁样嗰啲。 哦， 有啲咩事就即刻报。 你小心喺公众地方用广播系统，未必系一件好事。 同埋唔好吓亲人，系咪？ 系啦， 惊吓亲人。 你突然间咁样吓亲人，唔系咁好。 俾手势，俾手势应该快啲。 系啦，俾手势会好多嘅。 你揿得滞嚟要揿嗰个广播，你已经俾咗手势啦。 系啦， 买翻对先。 系咯，可以试下，我都系街市买就几蚊嘅， 几好，又平又方便。 系啊，又平又方便啊，同埋我觉得嗰个感觉咧都舒服，即系行人睇上嚟都会觉得呢一位系清晰，系啦，最紧要清晰，因为就算有阵时斑马线咧。 架車就停咗喺度，咁但係有啲朋友就會覺得你係咪仲會過呢？ 係啊，有時係啊，我都會、啊。 大家度有呢啲嘅猶豫嘅時候咧， 即係唔知道個司機係咪讓我咧？ 係啦，係啦。 佢、哎、又見佢慢駛，咁但係佢又唔揮手咧，咁我唔知噶嘛。 嗯， 係啊。 咁、所以即係盡量用呢啲諗自己諗多啲方法啦，咁啊同路面嘅朋友去溝通，啱嘅、 嗯。 好，唔該曬 M， 唔該曬。 天 氣方面咧，就叫咗阿 Vicky 即刻出去啦，唔知道出邊情況點咧？出邊多唔多白雲？诶，蓝天啊，咁样啊！ 诶、欸，今日好似灰蒙蒙一片、啊，见唔到个蓝天、 啊。系啊，哎呀， 而家咧系嗱，而家咧都应该今日可能系多云啊，系咪啊？多云啦、啊，有少少雾啦，咁所以咧我又未见到太阳，亦都见唔到蓝天。咁但系咧而家暂时嚟讲啊，出边唔系好大风嘅，咁但系都有。有輕微嘅涼涼地嘅感覺，所以咧，大家出門口之前都記得睇翻自己當區嘅氣温啦，究竟係幾多度，會唔會好涼？咁啊，著翻件褸咁啊最好啦。 係啦，前兩日咧就直頭有埋嗰啲季候風啊嗰啲 friend 咧，咁所以早上起身嘅朋友咧就真係犀利啦，因為早起身之餘咧，仲有啲風吹到噓噓聲啊，即係容易啲體温都流失啊。 系啊，不过朝头早嘅时候，如果有啲风咧吹一吹，个人都醒啲。 哦，系嘛？ 系啊，所以都唔系坏事嚟嘅，都系有好事嘅。 咁我建议你冲冻水凉啊，都好醒啊。 咁我宁愿被风吹好过冲冻水，冻水凉好冻啊，真系。 唔系点叫冻水凉啊，啫，即系俾你激死啊！ 你被风吹啊，着住衫 OK 啲啊嘛，你就吹块面啫嘛，或者洗面嘅时候朝头早用冻水啊嘛。 你系用冻水洗面噶，即系惊嗰啲咩毛孔扩大嗰啲啊？ 唔系、啊，我冇特别话用温水咯。你朝头早嗰啲会用温水嘅咩？冻嘅时候？ 我唔系我不嬲，我都中意用暖水洗面噶，所以我成日俾女仔闹咯，咁搞仲用暖水洗面，啲毛孔扩张得好犀利噶。我男仔我又唔系好理啦，不过呢啲就 唔系，同埋因为咧，无论用即系冬天嘅时候啦，有啲人都会特别中意用系暖手暖水洗手咁样或者洗面啦，特别干燥啲嘅， 系啊，干燥啲噶， 系啊，咁我自己就本身宁愿冻少少都会用冻水嘅，除非真系好冻啊， 扯咪搽 cream 咯，点啫？ 都得可以，你有冇搽 cream 啊？咁 我有啊， 我有啊。 因为我好鍾意我自己嗰隻 cream 嗰隻味嘅，所以我特登去到用暖水洗，洗到个人好乾，跟住有机会搽，哈哈。 系 OK， 嗱讲开天气啦，其实之前咧我咪去咗欧洲嘅，咁其实喺英国嗰边咧就遇上咗呢一个咧喺香港嘅八号风球嘅级别。 哦，咁犀利啊！ 超大风，超大风吹得起我咁啊！咁、但系咧，原来我去到嗰边先知咧，即系我当地嘅朋友啦、屋企人咧同我讲先知，原来英国嗰边咧系唔会有分风球系一至到几多号，佢哋冇呢啲咁样嘅分噶。 系啊， 我就上网睇下， 好多地方都系冇打风噶，所以我有啲表弟嚟到香港嘅时候，佢话打风。哇，唔好噶，系啊，因为佢哋都系住德国嘅，所以佢哋都冇见过打风。 系啦，咁所以咧，原来喺英国嗰边咧，佢哋系冇呢啲风球嘅警号啊，又或者信号啦。咁但系佢哋都有啲恶劣天气嘅警报咧，都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咁大家之后咧，可能去旅行嘅时候咧，都可以了解多啲，同埋知道当地嘅天气究竟系会点样去公布出嚟啦。咁其实喺英国嗰边咧，佢哋嘅恶劣嘅天气警报咧，分为咗咧系有七种嘅。咁就係有落雨啦、雷暴啦、強風、大雪、閃電、結冰同埋大霧嘅。咁、而呢七種咧都會有三個程度分咗嘅。咁就係最低程度啦。咁最低程度係咩意思呢？就係、大部分咧對我哋人咧係冇太大影響嘅。咁但係陸路啊、船運啊、空運咧就有可能會延誤啦。咁而第二個咧就係中等程度。中等程度咧就係等於咧鐵路同埋一啲嘅道路等等嘅交通運輸有機會係會關閉。而恶劣嘅天气咧，对我哋人身啦，甚至系有啲财产咧，都会有威胁嘅。咁第三种咧就系严重程度啦。严重程度咧就即系话预计天气嘅情况系非常之恶劣，咁所以应该要立即咧系采取一啲预防嘅措施，无论系我哋个人啦，或者系因为外国咧，佢哋都会有好多大型嘅能源供应啊，甚至一啲等等嘅大型设施咧，都会可能受到破坏。咁佢哋咧就会有嗰七种就分为三种嘅程度，咁就系话俾大家知嘅。咁我就想问下小白，你知唔知道？在外国呢，即是我们在香港啊，我们就有风有分八号风球，又或者黑雨，这样怎样的程度呢，我们就不用上班上学这样的嘛。 咁其實原來喺英國嗰邊咧，佢哋係唔會根據呢啲情況咧嚟到去決定究竟使唔使翻工翻學 嘅 喎。 哦，根據自己嘅情況啦，呢啲 係啦，佢就話啦，其實係根據住自己嘅情況啦，又或者係僱主僱員自己去進行溝通去安排，咁咧就會比較彈性啲。咁所以咧，去如果大家即係之後啦，稍後去其他地方嘅時候，如果去英國嘅時候咧，都可以了解多啲嗰邊嘅天氣狀況咧，係其實係咁樣預報嘅。咁大家就唔好以為啊，嗰邊都會有八號風球啊，又或者就係、是、啊會唔會有黃色暴雨警告啊咁樣咯？ 啊冇噶啦，而家嗰啲之前 Covid 之後咧，大家利用呢個 Internet 啊繼續工作咧嘅風氣咧都仲喺度，所以遇到任何情況咧，任何嘅工作都可以繼續高安啊！ 系啊， 唔使旨意有得休息啊！ 系啊，冇错啊。 好，咁啊，我自己睇睇天气啦吓，唔该晒 Vicky 先。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嘅气温大概22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展望明日日间和暖，咁啊，随后两三日早上天气清凉，日间干燥。而家18度嘅气温，咁啊，相对湿度咧系81%，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3至5，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 香港地多嘢玩，同埋家人仲好玩。 我是晨光第一线白元浩，我计划新一年全家总动员去偏远少少的荔枝窝，那里可以感受到传统香港旧有风貌，吃下特色食物，还可以放低手机行下山，家庭活动来讲简直一流啊。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陪你继续精彩新一年。晨光大学， 好啦，7:21嘅时候呢，咁今日朝头早晨光大学呢，咁电话旁边已经呢就打咗香港汽车工业学会会长李业培 Ringo 喺度嘅。早晨 Ringo。 早晨小白，早晨 Vicky。 早晨 Ringo。 早晨，今日呢就有啲事情想即係指教下你啦。咁因为香港好多朋友都驾驶㗎，咁但係呢我哋成日都已经提住㗎啦。光头胎又唔好揸出去，又或者係每次揸车之前呢都睇低条胎啦。咁但係好啦。咁但係真係讲到如果车胎其实有冇得保养，譬如我哋头先都有讲啦，天气干燥人都搽 cream 啊。咁车胎有冇得其实真係保养啊，或者个胎个气压我哋有啲咩留意啦，先讲保养先啦 ,Ringo。 好啊，嗱，胎呢就好似你正话讲嘅，我哋就唔能够淨係用佢，唔用佢嘅时间就唔理佢就唔得嘅。不过呢首先咧，我都想咧係嘥啲咁多時間講講，其實輪胎係啲咩嘢？ 好啊， 因為好多時大家咧就知道一個輪胎咪黑色嘅咯，係嘛？一個圓碌碌嘅胎啦。 係 輪胎咧，其實咧就大家都明白，咁佢咧就係用一啲我哋叫做橡膠去組成我哋一啲叫做輪胎啦。 嗯， 以前嚟計嘅話咧，輪胎係咩？係白色嘅喎。 哦，係啊。 因為點解咧？你諗一諗嗰啲樹膠啊、橡膠流出嚟嘅時間，嗰啲液咧係白色嘅嘛？ 係啊係啊係啊， 所以過往咧就係攞嗰啲咧嗰啲叫做橡膠或者樹膠嗰啲液咧，就愛嚟做輪胎。 哦、 所以最初期嘅輪胎咧其實係白色嘅，好多人唔知道啊。 係啊，咁啊揸揸下都變灰色喎，條街污糟。 係啊，嗱，所以咧，但係後期。點解又會變咗色呢、 啊、 因為咧後期嘅時間咧，啲輪胎嘅改變好多啦，例如車快咗啊、速度啊、轉彎啊等等。咁咧佢哋咧就係話製造廠咧，佢哋希望嗰啲輪胎咧更加有一啲彈性啦，有啲韌力啦。咁所以咧就喺嗰個我哋叫做橡膠裏面咧，就加咗一隻原料咧，就叫做碳黑。 系碳黑， 碳黑咧系其实系一啲物料嚟噶，咁英文咧就叫做 carbon black。咁咧同埋咧系加埋一啲咧少少嘅硫磺啊等等嘅材料，咁所以咧你一加埋呢啲落去嘅时间咧，嗰、那个白色咧好容易咧就会变咗黑色啦。 系啦， 所以咧大家咧而家所一般见到嘅轮胎咧都系黑色，咁因为点解啊？佢响即系树胶里边咧。一啲樹膠嘅白色嘅溶液咧，就加咗我正話講嘅物料。咁咧呢啲咧就個輪胎嘅結構啦。好啦，咁咧輪胎咧，除咗你見到個膠圈之外咧，你仲會見到啲咩啊？ 有啲坑紋啦，係嘛？ 冇錯啦，嗱，有啲坑紋。咁其實坑紋咧就直接咧 就係佢係接觸個地面嘅喎，係嘛？即係嗰啲坑紋就貼住個地嘅嘛，咪仲係接觸個地面。咁所以咧，嗰啲花紋咧就其實或者叫坑紋咧，就幫助我哋喺路嘅時間行緊咧，咁咧路轉嘅嘛。咁同埋咧，我哋要停車嘅時間咧，亦都係要踩個 brake 咧，個輪胎咧，首先呢個坑紋就接觸地面咧，佢要有效咁安全地咧作出嘅反應。咁、所以咧，嗰啲坑紋嘅設計咧。佢哋系要咩啊？要要求咧改善佢最主要嘅找着力，即系佢嘅摩擦力够唔够啦？ 系 好啦。另外落雨嘅时间要排水嘅、哦， 系 系、哦、啊。如果唔系咪旋胎咯？好啦，咁跟住咧啲轮胎咧，亦都因为坑纹嗰个设计咧，佢系可以减低啲噪音啊。如果唔系嘅话咧，就可以行喺地面度成日吱吱吱吱吱吱吱啲声啊。 所以有啲车胎咧行起上嚟会静啲嘅。 冇錯，係啦。咁另外咧就亦都係要設計啲坑紋嘅時間咧，佢點可以行坑有啲啦，耐用性啲啦，咁嗱，咁、所以坑紋咧亦都會係一啲好重要喺輪胎上高嘅。咁嗱，都講多啲咁多咧，其實坑紋裏面咧有一啲叫做雙向性，有啲叫做單向性嘅坑紋，有啲叫做不對稱。嗱、其實雙向性嘅話咧，好明顯啦，咁咧就係話咧係比較上係。这个是静一些还有坑有一些咁可以嘅时间呢佢亦都双向可以反转嘅但有时啲胎溶蚀一边呢可以反转嚟用。 我、竟然可以咁样啊呢个。 可以的可以的大家好多时都唔知道。 即係我要去车房嗰度搞㗎啦我自己搞唔到㗎啦。 当然当然。 係 啦咁呢呢一个呢就一定係喺轮胎铺度去做到嘅叫双向性轮胎啦你买嘅时间。咁有啲就单向性啦。咁单向性呢即係话呢係一边嘅啫所有成个胎都一边。咁佢系乜嘢排水力是最好的即是落雨呢你就一定要用单向性的轮胎。咁但是呢有个不好处呢个噪音就比较大一点。好啦咁呢最后呢就不对称的轮胎呢大家都明白即是两边都不同啲花纹各样嘢都不同的。咁呢其实呢一个呢是而家现代性能最好的轮胎呢就是不对称的轮胎。但是你要记住佢不可以调换用啦。因为佢唔对称咧，你另外嗰边咧系唔啱用嘅。咁嗱呢啲咧少少咧，俾大家要知道。好嗱，咁另外咧就系话，我哋系未讲保养之前咧，我都要问一问你哋两位。咁其实我哋点样拣啲轮胎咧？ 系 一样。你点样买 啲？我都想问，我点样可以咧？按照翻我自己车嘅型号去到拣咧，咁样通常咧嗱。真系啊！大家都系问一下喂，边个牌子好啊？跟住就睇下边个跟价钱啦、价钱贵嘅就会好噶啦。一般市民咧，可能真系用呢啲方法去到选择轮胎嘅啫。 啱嗱，不过咧，其实点样拣轮胎咧，你要自己问自己有三个问题嘅。第一，你嘅咩车先咧？你嘅系私家车？ 私家车 系嘅超跑？系嘅四驱？喂，我嚟载货嘅啫，好重嘅啫。咁你？系每一种轮胎有唔同嘅性能嘛，所以呢架系咩车？好啦，第二咧，你系咪经常行快车嘅高速先？你抑或咧成日咧系转弯多咧，或者唔系啊？我通常行一啲沙地啊、烂地，我响即系元朗响屯门出嚟咧，有好多啲沙地啊、烂地嘅咁啊。好啦，咁最后咧就话你自己揸车嗰个性能系点咧？我唔系，我成日都要。好快嘅，一起步咧就要超前嘅，又或者唔系我好斯文嘅。嗱，以上呢啲咧就系你自己嘅选号，然之后咧就配合翻啲咩轮胎。当你去到胎铺去讲嘅时间咧，你就要用呢样啦。好啦，咁最后就讲保养嘅。咁保养系啲咩咧？其实最重要啦，车嘅胎气唔好过高，唔好过低。咁另外咧就定期咧，好似我正话讲嘅，如果双向胎咧可以调换啦，同埋要度一度胎啊，度胎嘅时间啊，意思嘅话咧，有时轮胎走埋一边嘅，咁啊啲四条胎气都啱嘅，咁咧就要度一度胎。咁另外咧就系、会经常都要睇下啲花纹啦，睇下啲胎有冇老化啦。咁其实最后一样咧系最重要嘅，睇下个胎个阔度咧。通常咧個面咧有四分三，最少都有一 mm 嘅花紋。咁呢啲咧就話我哋係經常要即係、車主要睇嘅嘢啦。 係哦，其實車胎咧都仲有好多嘢，我突然間忽發奇想都諗到阿 Ringo 即係啲主題永遠都係咁樣。但係今日咧嗱，而家得翻十秒鐘就唔夠時間，我哋留翻 下次有機會咧，即係同阿 Ringo 度 topic 嘅時候再講埋啦。今日傾住咁先，唔該曬 Ringo， 拜拜。 拜拜。 Okay。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机电工程处昨日就近日青衣两宗电力事故和中电进行会议，中电已经向处方报告事故的初步调查资料，两宗事故都涉及电缆接驳位发生故障。机电处在会议期间要求中电立即加强检查区内电力供应系统，目标在今个月内完成有关检查，同埋检讨全港输配电系统的维修安排，防止同类事故再次发生。机电处又责成中电尽快就事故提交详细报告，并且会继续同中电密切跟进，监察中电采取适当的跟进同埋改善措施。美国海军一个士兵承认向中国情报官员提供敏感军事信息，被判监27个月和罚款$5,500。26岁逆阴姓赵的被告去年8月和另一个逆阴姓魏的士兵涉嫌为中国从事间谍活动被捕。被告去年10月在加州法院承认和外国情报官员合谋和受贿。美国官员说，被告在中国情报官员收到近$15,000报酬，换取向中方提供美国敏感军事信息，包括美军在印太地区的军演计划，和在日本冲绳美军基地的雷达系统电气图和蓝图。助理司法部长奥尔森强调，司法部致力打击中国政府危害美国国家安全的行为，并且会追究相关人士的责任。中国外交部就曾经表示，所谓中方实施间谍行动的讲法完全是子虚乌有。欧洲的呼吸道感染个案近期大幅上升，西班牙政府提出在全国范围重推口罩令，强制民众在医院和诊所戴口罩。西班牙部分地区上星期已经要求前往医院的病人、访客和工作人员戴口罩，中央政府星期一提议将这项要求扩大到全国范围。卫生部长加西亚说，戴口罩可以限制病毒传播，保护弱势人群。当局亦都提议容许民众在生病的时候请三日假，无需要医生证明。意大利官方数据显示，患上流感或者新冠病毒的人数在去年12月的最后两星期创历史新高，甚至超越新冠疫情大流行时期。欧洲疾控中心建议民众不舒服就留在家，并且考虑在人多或者进入医疗机构的时候戴口罩。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的冬至东北风，展望听日日间和暖，随后两三日朝早天气清凉，日间干燥。现在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 8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阿 N 先同你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红隧九龙入口方面，收费广场咧开始车多噶啦。东隧去港岛嘅车龙排到去油麗村，西隧去九龙龙尾去到隔田村，大老山隧道去九龙入口范围稍为车多。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旧清水湾道去坪石方向近住德望学校一段稍为车多，而新清水湾道去坪石方向都是车多繁忙，龙尾去到圣若瑟英文中学。新界区大埔公路去九龙近沥源村车多，龙尾去到沙田马场。屯门公路去九龙近华都花园车多，车龙断断续续去到元朗公路近泥围。咁而屯门公路去九龙近住深井一段都稍为车多繁忙噶。吐露港公路左转大老山公路都开始车多噶啦，龙尾接近科学园。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龙尾去到孟公屋。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 Yo Yo，check 见啦。喂，揸车最紧要专心，交通标志就要留神，跟车唔好跟得太贴，撞埋落去你就知险。黑线前要諗一諗，道路工程就喺左紧，见到工程指示牌，喂，小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时刻警觉莫迟疑。 二台话你知， 嚟啦，饮杯先。 老板，你叫我入嚟就系饮凉茶咁简单啊？ 最近清洁姐姐话大家做嘢都好辛苦啊，所以咪请大家饮下凉茶咯。员工嘅健康咧系公司最重要嘅资产啊嘛。 老板，你想我哋健康啲好简单噶咋？签咗佢先啦。 呢份系好心情 at 健康工作间约章。 系啊，卫生署、劳工署同埋职业安全健康局一齐推动好心情 at 健康工作间计划，透过一系列嘅免费活动，例如到会式嘅健康工作坊、正向心理同埋适饮适食咨询服务、精神健康急救训练证书基础课程等等，协助雇主、雇员携手建立健康又好心情嘅团队。中小企仲有免费健康检查仪器，例如血压计等资助添噶。 呢份约章好全面，照顾晒体能活动、健康饮食、心理健康三个范畴。健康嘅工作环境唔单止保障员工健康啊，仲可以提高机构嘅生产力，建立正面企业形象，达至双赢局面。 以上资讯由职业安全健康局提供。 声音演绎李志刚、磨利。台话你知，好快就到农历新年啦！想得到香港电台第二台精美利是封嘅话，由1月8号至21号就要留意以下节目： 晨光第一线、风骚快活人、 未年康康、三五成群、 骚动音乐、爱丽丝看世界，以及二千靓歌再重聚。 只要在节目时段内打通电话答中问题，就可以得到二台精美利是封一套，先到先得。 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啦！ 香港电台 Pop Up Live 六大频道两大组，配备精装流动广播车，全城限时，各区快闪，直播同乐。 究竟会有边个？几时去边度？ 香港电台文教组当然是走入学术殿堂，在百年学府的历史氛围下，推动艺术文化，一起增长智慧。 留意香港电台各大频道，随时会有消息 Pop Up 到。 快闪直播去云港九兼新界，就是我哋 香港电台 Pop Up Live。 晨光第一线，阿欧， 喂，早晨 Vicky， 早晨阿欧。 系同大家睇睇天气先，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啊，最高气温咧大概22度啦，吹和缓嘅冬至嘅东北风啦。展望咧明日啊，日间都系和暖一啲嘅，随后两三日咧天气就会清凉啦，日间都系干燥啊。19度气温，相对湿度咧82%啊。嗱 ，Vicky 你啱啱咧就喺欧洲翻嚟啦，咁啊放咗个长假啦，可以同你讲下呢一个热潮，唔知可唔可以对接得到？咁喺你唔喺香港呢三四个礼拜到啦，大概咁啊，香港都有个热潮，就系翻到内地嗰度咧，去啲大型超市嗰度啊。咁啊，除咗 S 字头嗰个，仲一月就开埋 C 字头嗰个啦。咁啊，其实就唔系内地直营啊，即系叫做美式超市嚟噶，喺美国都有上 市嘅。咁总之个货架咧就有即系六尺啊、七尺咁高啦， 大嘅， 系啦， 楼底好高嘅， 系啦。咁所以你买嘢，譬如平时买一支水咧，嗰度一买咧要买二十支水嘅。买一啲即食面咧，平时喺香港顶笼买五包嘅啫嘛，唔系嘅，佢成箱成箱买噶，咁样。咁我都有食过当中一啲叫做热卖产品啦。咁、有两个都真系啊，几估佢唔到喎，几 impress 喎。第一个一个蟹肉面啦，蟹黄面咁样啦， 正嘅。 咁啊，系啊，佢成。即系总之系蟹肉又分一包，蟹黄又分一包，佢倒落个面嗰度咯。咁、你好似食紧好劲嘅嘢咁样，才不过五六十蚊人民币啦。咁另外就系一个日本牌子啊，即食牛肉饭啦。咁、你上网自己搵啦，呢啲资讯唔好叫我喺度讲。不过呢、這个热潮咧就蔓延到去有香港嘅越嚟越多旅行社啦，包括中旅社啦，都加入埋战团啦。咁、有呢个东莞、深圳扫货一天游啦。咁样咁啊，99蚊咁啊，俾你去边咧？咁啊，大概咧就系、是、去呢啲超市啦，或者去感受一啲国家级嘅非物质文化遗产嘅景点啦，去呢个香市牙香古街啦，咁啊，呢个牙香街咧全长500米啊吓，咁啊可以话系广东四大名市嚟嘅咁样。咁啊嗱，先唔好讲呢啲即系。去唔去先啦？啊，呢一类咁大型式嘅超市，其实你喺欧洲都见唔少啦。你个感受系点噶啦吓？ 其实香港嘅超级市场咧，的而且确系会比较细啲噶嘛，楼梯冇咁高先啦。首先系咪？所以其实我一直都系好期待去大型嘅超级市场嘅。咁、当我去到嘅时候，哇，真系大开眼界咁。 唔系你自己，譬如呢个欧洲之旅去过最大嘅超级市场喺边个国家，同埋大概睇咗啲乜嘢？你觉得好？震惊到你噶啦吓！ 嗱，应该咁话，我去到每一个地方，我都有专登特登咧，一见到有超级市场，我仲要咧系 search 系大型嘅超级市场嚟到去行嘅。咁所以咧，因为其实咧外国嘅超级市场咧，其实系真系好大，佢唔系就咁咧卖薯片啊、饮品嘅，佢入边咧系会有卖咖啡啊，有卖好多生活嘅用品啊，你要要买狗狗嘢嘅又有狗狗衫都有嘅，咁所以其实系行一行个超级市场咧，你可以行成两三个钟噶，所以其实我。都几开心，我几中意行嘅，同埋喺入边咧，你捐东捐下咧，揾到一啲宝藏嘅，好平嘅。 譬如边个地方你觉得最特别咧？ 嗱，对我印象最深刻就系德国嘅。咁、德国咧，其实佢哋入去嗰啲超级市场咧，嗰啲手推车啊，你咧唔好谂住咧，我哋平时咧你入去咪拎个手推车推嘅， 系 唔得嘅，要俾钱嘅，系啦，要俾钱嘅。咁 佢惊你攞咗架火手推车系嘛？ 系啦，会惊你攞走啦。咁跟住你嗰啲链咧会一格一格咁样锁住嘅，你入个银仔落去咧。佢先可以啊，俾翻你嘅，即系俾你用嘅咁样。咁同埋去嗰边嘅超级市场咧，大型到佢哋系有啲又分上下两层咁样啦。咁就系好似我哋喺香港行紧一个就系家庭用品铺咁样咁大型嘅。 系，同埋好多唔同琳琅满目嘅嘢可以买得到啦。咁样，我印象之中最经典就系嗰阵时喺北美嘅超级市场，连元宝蜡烛香都有得卖嘅咁样。咁呢个就证明几咁多元共融同埋几咁。多样化啦，系咪先？ 同埋咧喺突然之间咁样讲啊，喺英国咧有啲超级市场咧，因为嗰边咧有唔同嘅宗教信仰嘅人咧都比较多嘅啫，譬如伊斯兰教啊咁样嗰啲咧嘅人都多嘅，佢哋会特登你有啲生肉嘅区别咧，系嗰啲肉咧唔系你以为系生肉咁样卖，原来嗰啲咧系拜过神嘅，系啦，咁就系特登俾嗰啲嘅民族去买嘅，咁所以咧即系有埋呢啲咁样嘅分别，生肉咧都有分唔同嘅区别咁样。 系，但系即系开呢个题目。就唔系一味话外国好啊，或者翻到内地消费啊，反而咧，我真心觉得咧，香港嘅超级市场咧，先系主持人阿欧咧最中意。咁你可能会话喂，点解啊？依家你系咪唱反调啊？咁样咁啊，并不是。你如果去得多呢啲北美嘅超级市场，或者呢啲内地嘅即系叫做外资嘅内地超级市场啦，咁样，哇！你真系一行咧行两三个钟头。我真系冇咁嘅耐性啊！你都知道我哋 目标性系咪啊？ 咁我哋做传媒都系比较急啲噶啦，啲资讯好澎湃噶嘛。哇！你叫我推住架车咁样，叫喺个超级市场嗰度流达咧。嗱，我唔系唔欣赏慢活啊吓。你叫我喺书店嗰度咧，认真攞本书咧。 吸收下知识啦，半个钟头一个钟咧，我 O K 嘅，甚或乎叹一杯靓嘅咖啡咧，半个钟一个钟咧，我都系 O K 嘅。你叫我推住噶嗰啲购物手推车喺个超市嗰度行，跟住因为佢咧每个点都有人 sell 你嘢噶，佢有一啲叫做员工就会示范，譬如呢个系豆浆机，咁个豆浆机系点噶，你又要试饮，跟住佢又同你啲兜两句咁样，咁成个过程入边。梗系用到两三个钟头啦，咁我自己买嘢都唔系好中意同其他嗰啲销售员有好多交集噶嘛，咁你自己上网 check 咗，你中意呢个风筒，你觉得正，咁佢平啲，咁你咪喺嗰度买咯，咁你唔使教我用个风筒啊，同埋上网有好多唔同嘅资讯噶嘛，咁但系可能我估计即系香港嘅朋友就系、是、横掂去开咁样有两三个钟头啲时间又唔系好急嘅话，咁就行下，特别系啲退休人士啦、我自己身边好多退休人士就向往呢一种行大型超级市场嘅感觉咁样啦吓。我自己就真系好一般，同埋咧香港咧最可贵嘅地方系咩咧？好细，但系啲嘢好齐啊嘛！你明唔明啊？你入到一间，我真系人生入过一间喺香港嘅超级市场，我唔讲喺边区，系超细噶。但系你入边咧，我都好觉得好珍奇嗰样嘢系啊！你买蔬菜又有，买肉类又有，买寿司又有，买面食又有，买罐头又有，买狗粮又有，买红酒又有。哇！你基本上咁细嘅空间，你都可以堆集到一个咁。好似我哋细个 叮当俱全啊， 系啦，叮当个百宝袋啊嘛，你问你要乜佢俾乜你啊，即系可以话系有求必应咯。所以我觉得大家又唔好忽略咗香港超级市场嘅可贵嘅地方啦。即系当你行啲好大嘅地方，啱嘅人哋占地真系大嘅，空间真系大嘅。但系老实讲啊，香港好多朋友都系住啲蜗居，你真系一 pat pat 即系成箱嘅面买咗翻去。你真系食到埋年啊，都未食晒啦！好简单，系啊，真系可能 Vicky， 如果你有机会上到内地啲超级市场买啲狗粮，哇，佢真系好大包噶，可以够你嘅狗狗食两年嘅。咁但系你嗰个狗粮又啱啱你嘅狗狗食呢个第一，第二你嘅狗狗系咪真系一年或者两年之内可以食得晒咧？有赏味期间噶嘛？ 系啊， 咁样食唔晒，咁你嘅毛孩都会受影响。咁唔系话好多嘢。大啊，劲啊，多啊，平你就要买噶嘛。咁所以我都想透过大店波讲，即系香港咧嘅超级市场都有佢珍贵同埋可贵嘅地方，同埋咧香港嘅超级市场唔使入会啊嘛。你下下成日都问我，你有冇入会啊？啊，你系咪会员啊？咁样，咁咧就令到我觉得好烦恼咯。咁样，咁所以大家无论去北上消费啦，以至留港消费啦，都可以消费嘅过程入边，可以多啲去思考，多啲反思一下吓。 我们约好不再为对方等，保存些美好，但关系。调整，我还留着你的专属铃声，换成好朋友名分。你的心恋情可知你怕冷，记住他不舍得让你心疼。想留就给我电话，别独撑，念在老朋友情分。司机的脚步从不曾停住，翻转着屏幕，温暖到零度，让你到投入青春或迟暮。算辛苦，我才会意识彼此给的最好的礼物，还能拥抱我无权烦恼，还能依靠也要能到老。我们都知道 爱我并非你最想要，不吵闹不哭笑，你幸福就好。在何处停住，愿频频回顾有你的国度，想停止的树远远的守护，我很清楚微笑感谢是我能给的最后的礼物，还能拥抱我无权烦恼，知道爱我并非你最想要，不吵闹不哭笑，你幸福就好。哦，尽管笑我笨，哦，我绝不转身，哦，这点残忍我还能忍，谁叫你是我爱的人，还能拥抱，凭什么烦恼？还能依靠，陪你直到老。掉头就掉，这点恐怕我做不到。不吵闹，不哭笑，你能幸福就好。对我已经够好。 Kenny 关智斌的《能幸福就好》，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阿欧、小白、 Vicky、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 ，Vicky。 每一日出街都一定要使用到一啲公共嘅交通工具啦，系咪？又或者自己揸车啦，总之用唔同嘅工具嘅。咁其实原来共享交通咧喺呢几年，我哋香港就有唔同嘅单车啦。咁其实原来喺外国咧，其实佢哋都有啲滑板车嘅共享、 哦。有啊，东京嗰度啊嘛，系咪有啲？ 而家新嗰啲系电嘅、哦， 系咪叫 scooter 嗰、那个？ 系啊 ，scooter 系电嘅 scooter， 电噶系俾游客用噶。 喂，不过几贵、 啊。系啊， 其实讲翻，如果你系经翻一两个车站嘅距离，或者你纯粹谂住喺呢一度。游一游嘅话咧，其实佢大概你都要预佢可能二三十蚊落楼。 我都想知几多钱啊！我十世冇去过东京，我对上一次去东京就系同你去富士山啦，六七年前啦，阿白元浩 有咁耐咩？ 有啊有啊有啊有啊有啊有啊有啊 系啊 有啊系啊！快乐不知时日过，系啊咁有疫情啊，系咪先？咁啊揾个机会大家游历下啦。不过外国我知道共享单车或者共享汽车啦，直情喺北欧嗰度都好流行噶。 系啦，冇错。其实呢个共享交通喺欧洲咧已经发展咗超过15年左右噶啦。咁其实咧今次咧我就系、是、亲身可以体验下究竟咧共享私家车系点样嘅体验啦、嗯。 即系同租车有咩分别先？你讲到咁劲， 系咯， 系咩？系咪普通租车先？ 我经常咧都系共享车嘅， 系啊， 因为点解咧？私家车， 即系你话喺日本系嘛？ 唔系香港啊，香港嘛， 你系啦，屋企人一齐共享。 除咗屋企人之外，我同我啲邻居， 我都共享噶。 系啊，同邻居经常都共享噶。系啊，跟住有阵时就算我翻去，譬如我喺九龙翻去，你知我住得远啊，都会问一问啲邻居，喂，你喺边一度啊？如果佢哋喺附近嘅话咧。我都會等一等，或者就嚟兜一兜佢翻去。 可以兜埋人，或者俾人兜埋啦。 係啦，係啊，我覺得都好開心㗎。咁你嗰程車 又同你倾偈，咁大家又一齐落车， 系啊，几 开心。 好啦，欧洲嘅情况系点咧？ 系啦，咁其实呢一个共享嘅私家车，即系相信而家大家又都会使用，就系自驾游啦，去旅行系咪？咁我今次就唔系自驾游嘅，我都冇攞到咧国际车牌。咁但系咧就系去到德国嘅时候，有个朋友啊，咁咧就系当佢车我哋去一个目的地嘅时候咧，原来而家咧只系需要喺手机 download 一个应用程式。你就可以睇附近你有冇私家车，即系你唔需要去一个 location 或者嗰个铺头嗰度租车。咁就系当地嘅居民都系会咁样用嘅，而旅客咧都系用得嘅，因为只要你有一个国际车牌咧都用得噶啦。咁你就喺个 app 度咧，首先 download 咗个应用程式啦，你写晒所有嘅资料啦，你将你所有嘅国际车牌啊，所有嘢都上传咗、合格咗、证明咗之后咧，你就可以喺个 app 度咧就开咗佢出嚟之后，你就会见到你附近究竟有冇私家车。当你有私家车嘅时候咧，你就可以拣你想要边架私家车，佢有唔同型号噶，咁即系你可以 吉嘅嗰架私家车，即系唔系有埋司机 嘅，唔系有埋司机嘅，系啦，系自己揸嘅，所以系你要有车牌先用得到嘅，系啦，咁佢咧就可以俾你分有时段嘅，即系譬如你假设我其实只系去过几条街咁样，可能都系三个字嘅啫，佢有分钟俾你计嘅。 即系总之六十分钟、120分钟咁样逐下上啦，咁啊付费啦。 系啦，如果假设你一分钟嘅话咧，就系大概1欧左右。 系， 如果一个钟咧就平啲。 啊，你有冇谂过自己唔识揸嗰啲车咧？ 唔识揸， 佢虽然俾你共享。 系啦，我就系正想讲。就是因为咧，本身有个朋友， 除咗棍波啦，同埋有唔同牌子，其实你教张凳都好难教噶嘛， 系啦，所以系有唔同牌子嘅车型咧，俾你选择噶。咁我咁啱个朋友咧，佢就本身自己咧就揸开一正常嘅车啦，佢咁啱就拣咗咧一架电动车。电动车咧就系我哋喺香港经常见嗰架 T 字头嗰架，系咪？咁喺外国咧，其实电动车未系真系咁即系咁普及啦。咁所以佢拣咗嘅时候咧，佢就开始边度插车匙呢？个车匙喺边呢？但系已经唔系啦，你即系揿个掣就得啦。咁所以就会有呢一啲嘅搞笑位。 揿个掣都唔使啊。不过其实咧，呢个科技日本车好早已经有啊。又要帮日本车讲翻个说话，其实真噶，即系你睇翻个头先，你同阿培哥啦，系培哥啦，讲咁多汽车啦，我成日都想插嘴嘅。其实咧，真系日本嘅汽车工业放慢咗啊。但系当年十几廿年之前，佢真系领放噶。我记得咧，佢95、96年咧，已经有 keyless 噶啦。 系啦，佢上几集有讲，因为咧，日本嗰个汽车，佢话即系嗱，而家电车就好犀利啦，无论系国内定还是嗰啲欧洲品牌都好犀利啦。佢话其实因为日本佢主力咧系发。即係做另外嗰隻就輕 能 車，係 啊， 係啦，咁所以嗱，嚟緊嗰個市場又唔知點樣點樣大兜亂 啊，會唔會到時玩輕能咧？即係呢個純粹打個茶啫，係啊，所以就算有共享汽車，你都要諗下，喂，你上到車隨時咧搞輪咧， 係 啊，連車都開唔到，水撥都唔識開咧咁樣，所以呢個都係要考量翻。 最經常咧撳水撥就撳咗個。 系， 尤其高灯低灯嗰啲啦，成日都系。 但系咧，共享汽车个理念真系好好嘅，即系如果真系用得好咧，可以全民都有汽车用啦，可以减省你养车成本啦，可以令到个资源分配超平均啦。嗱，所有都系乌托邦向噶啦， 系 正嘅。总之系。 系因为啲空间啊，因为点解外国会咁流行呢样嘢？因为佢哋本身代步咧，可能一屋屋企人四个人，已经有两架车，咁佢空间咧就有限啦，因为你要停。车场位啦，系咪？咁但系当如果唔需要一人一架车嘅时候，可能屋企只系一架，咁你其他成员咧就可以用一啲共享嘅私家车嘅时候咧，咁就可以多翻啲停车场嘅空间出嚟啦。咁其实其次咧就系当餐厅出边咧啲人会泊车噶嘛，咁如果你少啲人揸车出去，即系自己嘅车啊，咁你唔需要去搵停车场啊嘛，系咪？你摆翻喺适当嘅位置嘅时候咧，出边餐厅出边嘅空间咧又可以摆翻多啲台出嚟， 系噶， 系啦，咁又多翻啲位咁样啦。咁所以其实我觉得共享私家车呢一样嘢咧，其实系几得意、几好嘅，同埋佢而家喺嗰边德国嗰边咧，系可以 city 去 city 嘅，系啦。咁同埋佢就你唔好担心啲油费要你自己俾，免费嘅，因为有啲合作嘅油站，咁你只需要如果冇油咧，去合作嘅油站度加油咧，咁啊得噶咯。 哦，嗰啲都系食翻落去成本嗰度啫，即系又唔可以讲免费嘅。 系啊， 我深信羊毛出在羊身上。不过呢件事喺香港推演究竟得唔得咧？咁其实香港依家都好多唔同租车公司嘅，我就观察过就都几贵嘅，有阵时你租架车可能一个 weekend 都成950蚊一日，咁你可能两日礼拜六日咁成1800蚊 嘅。你有啲心态就变咗，不如打的啦， 1800蚊喺全香港即系去边都得啦， 系咯。 咁所以呢个都系考量之列嚟噶吓。 晨光财经第一线。 早晨，早晨，星期二嘅早上八点十二分啊！呢个环节咧，继续请嚟啊，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星兴帮我哋分析大市啊 ！Kenny， 早晨。 系早晨， 早晨啊！同我哋一齐跟进下港股方面嘅情况。嗱，虽然今晚美股大升啊吓，咁但系咧，港股咧开局咧就未止泻啊吓，累跌咗822点啦。咁亦都系一个相对较差嘅一个开局嚟嘅咁样。咁啊，琴日跌嘅股份都全面啊吓，咁啊，重磅科技股要跌啦，一众新能源车股要跌啦，内房亦都要跌啦。咁啊，都好全面吓。咁啊，再加上外围股市其实走势咧，同香港都好接近。报章是这样讲的，全球股债市场创了20年以来最差的一个开局，估计市值就蒸发了3万亿美元，这样都真的有少少强差人意。 Kenny 交给你分析一下，究竟几时可以升翻啲呢，等啲散户股民不需要即係咁失望呢，咁交给 Kenny 多讲少少啦，唔该晒。 好啊，咁啊嗱，其實就美股都唔算太差嘅，即係雖然咧就係放完假翻嚟開局咧就表現麻麻地，但係琴晚勁啊嘛，琴晚方面咧就喺個道指方面咧升咗210点啊，納指方面咧都升咗2.2%啦，咁就標普都升咗依個1.41%啦。咁另外你睇翻啲之前咧就係上禮拜嗰啲七大科技股啦，納指七紅嗰啲咧都係比較弱啲啊嘛。但係琴晚咧就OK 喎，你睇翻蘋果咧就反彈翻2%樓上啦 ，Alphabet 都成2.3%嘅。咁所以美股係 OK 嘅，因為市場都係憧憬緊美國經濟咧就軟著陸啦。咁就變咗軟著陸方面嘅情況就話，第一首先就雖然係要即係會降息，但係降息咧就唔係針對翻經濟需求而降息嘅。經濟方面咧係 OK 嘅，即係放慢嘅啫，唔係出現衰退嘅。咁第二咧就再加埋咧，由高息環境咧就轉翻去一啲比較係溫和啲息口嘅話咧，咁又有經濟增長，息口又去翻溫和咧，就個 picture 就非常之好啦。咁呢個就美股嘅情況。不過港股咧就都暫時咧都係即係有啲頭赤緊，咁啊市場都仲係等緊咧，究竟有啲咩嘅利好嘅因素或者入市嘅催化劑。其實近排咧都好多朋友咧，即係去到2024年開頭啦，咁好多人都會討論下依個係港股方面嗰個係情況，因為啊，即係嗰個往幾年都幾心傷喎，好少可咧港股就連差超過2年噶嘛，咁而家4年啦，咁啊都出現一個分歧喎，即係有啲朋友就覺得港股即係跌咗咁多啦，跌到嚟呢啲位嘅話咧，我揸佢2年唔相信佢唔升嘅，咁咧就所以而家個時間就開始慢慢係買貨，但係有啲朋友就即係都經歷過幾年嘅呢個港股嘅情況嘅話咧，都信心就麻麻地，暫時嚟講咧都係冇乜信心睇港股嘅。咁所以你睇到咧，開始出現兩極化嘅現象出現啦。 Kenny 都好認同你個睇法喎，因為今日打開幾份財金報章咧，啲分析員咧就係好似Kenny 頭先咁樣去講咯，就係話有啲咧就長期處於熊市嘅波幅區間嗰度啊，咁有啲就覺得其實港股好多都係真係個價值顯現咗噶啦，或者都真係好平啊，港股個股值咁都值得買噶啦。咁究竟事件點發酵咧？就真係要睇實。不過琴日咧美股大升啦，即係睇翻就最叻仔就只匯控嘅 ADR 喎，咁啊升到成1蚊幾2蚊㗎嚇咁樣。咁嗱係咪時候部署一啲高息嘅藍籌股咧，以至有機會喺今年美國息口見頂嘅話，咁 Kenny 你覺得大家去部署下呢一類嘅股份，又係咪方為上策，定還是係都可以有少少避險嘅機率做得到出嚟咧？ 高息股其實就都一早升咗嘅，講真就你睇翻好多嗰啲係公用股咧，我哋節目都講咗幾個禮拜，其實譬如有啲啲兩件啊，或者係領展啊，一啲譬如好似近排嚟講883中海油嗰啲，其實都升咗好多上嚟，都唔係比個市太差嘅。咁就我諗都係好似你頭先咁講，因為就始終雖然大家對港股方面咧都係信心麻麻地，但係咧就始終喺個減息環境之下咧，一啲現金流比較強啊，穩定派高息啊，同埋財務狀況係理想嘅公司嘅話咧，都有一定嘅投資價值喺度嘅，所以你見到好多啲高息公用股份方面咧都升咗上去嘅。咁其實而家港股咧，你最主要都係睇兩樣嘢啦。第一就係梗係睇投資者最中意嘅成長股啦。咁但係成長股咧，這個問題就係過往我哋嗰啲好中意嘅一啲係科網股啊，或者平台經濟股嘅話咧，呢啲就成長股啊嘛。 咁但係就跌到呢啲位咧，其實佢都變咗價值型嘅啦，即係應該係阿里巴巴得翻十倍留下 P E 嘅啫。咁但係個問題就在於我哋揾唔揾到一個成長嘅即係 model 咧，會唔會翻翻去之前嗰樣嘢咧？呢、這個就係有啲比較爭議或者不明朗。咁第二樣股份就睇緊係價值型啦，價值型嘅話咧，咁就要揾一啲係好極致地平嗰啲咯，即係 P/E 看得兩三倍嚇，或者跟住個息率又極致地高啊，成十厘嗰啲，咁呢啲咪有投資者發掘出嚟咯。所以變咗喺到呢個moment 嘅話咧，大家可能就會傾向揾翻一啲，因為都好極端嘅啦。其實港股而家都出現好多極端股票啊，咁所以調翻轉一啲極端型嘅股票嘅話咧，就有啲投資機會咯。 係阿里巴巴都好極端啊，你個cash flow 都咁現金流咁充足係咪 啊？即係話地話，我又唔係話而家推介阿里巴巴，但係咧，即係阿里巴巴講真，即係落翻去揼嘅啦，下次咁好似你咁講，現金流 OK 喎，佢唔係唔賺錢嘅，間公司唔係蝕錢嘅，仲有輕微嘅盈利增長嘅，咁但係。系点解会咁低嘅估值呢？咁其实如果你话我突然间去转翻去一个系有增长嘅，或者揾出一个成功嘅 business model 嘅话咧，咁佢嗰个系估值嘅重估咧，又唔可以睇少。 系啊，咁大家拭目以待啦。嗱 ，Kenny 近排咧喺网络上面好多嗰啲 memes 图啊，就出嚟啦，话远离港股面受伤害啦，咁都真系睇嚟大家都有少少戒心啊。不过我哋去寻找一啲投资机遇嘅时候，未必一定净系叫投资美股嘅。其实中东方面都真系几亮丽啊，包括即系上年啦，咁啊见到香港有关嘅官员咁啊去中东方面傾啦，咁啊有第一隻呢个 ETF 啦，中东嘅 ETF 啦，咁啊哇见到交出嚟啲成绩都几好喎，咁样咁啊係啦，咁 Kenny 往后系咪真系我哋寻找投资机遇，真系要将个目光放远一啲呢？譬如喺中亚或者中东呢啲地方可以多諗少少呢？ 其实我觉得唔单止系而家噶啦，因为你睇翻即系自从呢个出现大国博弈嘅情况之下嘅话咧，投资者都系要投资嘅时候咧，就系分散嗰个地缘嘅风险啦，同埋分散唔同嘅 sector 啦，就唔好话好似以前咁样，即系早十年八年前我净系斋买港股啫，斋买港股仲要净系斋买腾讯同埋阿里巴巴啫，咁就呢個個策略就一定唔 work 㗎啦，咁所以變咗必須要透過呢個係環球化嘅部署囉。即係好譬如過往你嗰兩年嘅話呢，你有分散喺呢個係美股，分散去呢個係商品啊虛擬資產嘅話呢，其實你投資成果係 OK 㗎喎。咁你全部集中喺港股咁梗係唔得啦。咁所以變咗我覺得都係可以嚟緊呢都係要維持返呢個策略嘅。咁如果你話我唔識美股喎，唔識咩中東喎，咁咪好似我哋成講囉，咪透過喺香港掛牌嘅 ETF 囉。咁呢啲就唔同主題呀，有唔同地域呀俾你揀，就好似平時買股票一樣咁簡單，咁就可以分散到風險囉。 係咁今個早上呢非常多謝香港股票分析師協會主席 Kenny 鄧聲卿幫我哋分析大市啦，同埋呢講啲個股嘅。今個早上呢多謝曬 Kenny 啊，我哋聽日再同你傾偈好嗎？多謝曬你，拜拜。 谁居住与我处隔几远，间歇性会重遇，旧事要数，怕笑容停不住，或落泪亦不打算，再霸占你时段。若有过一两年三五年不见，日历要每张的结，每张的跌，终于有一次，我和你同意，前度要相见，不太好意思，但就算藉口非真挚，都不必羞耻。为何严重到，连讲声你好，都发觉太俗套，未至于天下大乱程度，没太多争议叫你烦恼，还是根本你我知道是什么都不讲比较好。为何沉默到连嘴巴也懂，少两句是情操，改变不到现实是残酷，起码工作和情人安好，能维持客套，为自己加分数。 寂寞是种象限，我中了某神愿。若有过一世人，几世人不见，吻近放纵不一切，信心一跌，终于会胆怯。你携带诚意来电过几次，不计出发点，但就算目的皆安慰，都必须终止。为何严重到连讲声你好都发觉太俗套，未至于天下大乱程度，没太多争议要你烦恼，还是根本你我知道是什么都不讲比较好。为何沉默到连嘴巴也倒，少两句是情操，改变不到现实是残酷，起码工作和情人安好，能维持合套，为自己加分数。我们尝试相衬，证明为爱牺牲当初太过狠，然后情感不够默了生，再遇爱人程度未够好，相信我已做到，还是根本你我知道，反自卑都得体点更好。为何未发到，如果当你好，一个我未能好，不过不失亦极尽人道，跟你干杯求全球安好，而和平结尾就是好心好。 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到十点，晨光第一线， 一起掌握金融行情，留意晨光财经第一线， 关心健康，小明嘉宁讲健康，邀请专家分享管教秘笈，家长考牌学堂亲子百分百， 唔少得晨光好友嘉宾分享工作喜娱乐， 仲有消失的地图，声音导航走匀全世界， 阿欧、 嘉宁、 白元浩、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近排留喺香港咧，都好多嘢玩啊，包括咧工展会咧就圆满结束啦，咁啊圆满闭幕啦，哇，一共咧130万人次入场， 哇，数字好犀利， 几夸张呢个数字，都几劲抽啊，其实，所以都有阵时入去呢啲活动都可以感受下，又有呢个本地鱼龙嗰个嘉年华咧， 系， 咁有啲朋友食啲本地饲养啲乌头啊， 系啊， 跟住又有啲鲩鱼啊， 最出名嗰啲元朗乌头。 系啊， 嗰啲黄油乌头嘛， 系咯系咯， 哇，谂起都流水啊， 正啊正啊，盐焗跟住攞嗰啲有一黄豆嗰啲酱我嚟点嚟食啊嘛，系咪啊？咁啊，往后大家仲可以发掘多啲嘅，咁如果成功啊，政府有关方面就会继续推行啦呢啲嘅活动咁样，再同大家今日可以讲下啲着数优惠嘢啦，包括乜嘢咧？就系、是。旅游发展局咧，将会喺今个礼拜三，系啦，听日嘅上午10点咧，就推出第二批嘅一共10万份嘅香港夜享乐嘅本地市民版嘅餐饮消费券，咁啊，货你本地市民嘅，即系俾我哋香港人用嘅咁样。咁啊，喺网络上面就免费领取啦，涵盖全香港咧110个商户嘅，合共咧超过600多间嘅优质旅游服务计划认可嘅食肆啦，同埋酒吧啦，咁啊，大家可以夹钱噶，即系意思系乜嘢咧？就系、是、我又领取咗呢、這个喺电子平台 Discover Hong Kong 嗰度领取咗啦 ，Vicky 又领取咗啦，小白又领取咗啦。我哋三个可以夹钱去食饭嘅， 哦，即系可以咁样夹嘅， 系啦，可以一齐合拼技咁样去使用嘅咁、哦、样啦， 几好、 啊，哦，都真系几好、啊，嗱，上一轮咧已经有啲市民咧。 係用呢、這個叫做夜享樂嘅餐飲券咧嚟食下飯啊，同啲朋友歡聚下、聯誼下咁樣。咁你放心，嗯、即係香港啲朋友又唔會計到盡嘅、嗯，即係你話100蚊啫，咁通常都用突㗎啦。咁、嗯、通常都係有個契機、嗯、叫做俾大家去喂，我又有100蚊，你又有啊， 嗯、 一齊出嚟消費下啦。個乘數效應好緊要啊， 係 你兩個人去食餐飯，100蚊落唔到樓，咁可能280蚊落到樓啦，係咪先？咁你咪用多咗咯。咁如果個個都肯去消費咧、嗯，香港嘅經濟咧有寄望喺第二、第三季咧就好啲嘅啦。 最主要咧係嗰個消費嘅氣氛啊，個、 嗯、 氣氛咧其實亦都好靠呢一類型嘅優惠條款去到咧就帶動市民嗰個消費嘅意欲嘅、 啊。 如果你開頭冇一個牽頭羊俾我哋嘅話咧、嗯，你就咁叫你攞280蚊兩個仔，每人140蚊嘅、 啊， 你就覺得不如留翻先啦， 唔好使字啦。 係啦、啊，但係如果而家同你講，你其實每人只係攞40蚊出嚟，咁、 啊、 你就慢慢恆常地用咗呢一類型嘅消費模式嘅話，你習慣咗。會多啲同朋友見面啦，多啲出去食飯啦，唔好咁斤斤計較啦，咁、那個經濟就出嚟啦。 冇錯啦，咁、嗯、啊，但係都有啲資料要提供翻嘅，咁啊，大家咧如果想攞呢個餐飲消費券咧，必須擁有 Discover Hong Kong 嘅電子平台帳户啦，以香港嘅手機號碼註冊，每個手機號碼咧只可以註冊一個帳户嘅啫。咁、 嗯、 現有嘅用户咧就無需要再次登記噶啦，即係你上咗 round 攞咗咧，唔需要再登記噶啦。 嗯 直接10点钟揿入去抢就得噶啦，咁啊每个账户咧同一个时间你只可以领取最多一份嘅餐饮消费券啦，喺相互兑换之后咧就可以再领取其他嘅消费券等等嘅，咁啊入边都有多嘅细则啦，咁大家上去旅游发展局嘅网站咧，你就会知道更加多噶啦。不过真系唔觉唔觉渗下呢啲优惠着数咧，就令到大家咧。想買嘢啊、 嗯， 想消費啊，想出街食飯， 想開心 嘅衝動又會 多咗，即係想藉住呢一類型嘅消費咧，揾翻嗰啲快樂翻嚟，我覺得都係好事嚟嘅。 其實都越嚟越快樂㗎，香港 咁梗係啦。 同埋我哋都會選擇快樂啦， 同埋會選擇翻出街啊，出夜街嘛。 咁同埋最緊要天氣配合啦，近排天氣都係正㗎，即係啲日落日出都係睇到太陽啦，又唔係陰陰沉沉咁樣。今日都係啊，部分時間都係有陽光嘅，最高氣温咧大概22度啦，吹和。换嘅东至到东北风啊吓，依家1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6%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国联合航空表示，初步检查发现机队中的波音737 MAX 9飞机存在螺丝松动情况。公司在声明之中说，自上星期六开始初步检查以来，发现一些似乎和门塞安装有关的情况，例如需要额外扭紧的螺丝，但是不会公布具体数字，会确保工程人员在完成检修之后，保证所有飞机安全复飞。联合航空有79架 MAX 9飞机，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目前发现接近10架飞机出现螺丝松动的问题。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在阿拉斯加航空一架737 MAX 9客机上星期发生门塞飞脱事件之后，下令停飞同款飞机，要求检查飞机两边门塞等部件。黎巴嫩真主党指挥官塔维尔在以军的特空袭行动中丧生，是以黎边境持续3个月的冲突中被杀的最高级真主党成员。以军证实星期一再打击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军事设施，但是未有提及是否已经打死塔维尔。黎巴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说，真主党在邻近以色列边境的南部行动中，塔维尔扮演了主导角色，又透露塔维尔是坐汽车的时候遭以军空袭死亡。黎巴嫩看守政府总理米卡提说，黎巴嫩正是努力寻求外交方案，以解决当前以黎边境面临的问题，又说方案或者能够和制止以军在加沙的行动联系起来。 法国总统府宣布，总统马克龙已经接纳总理博尔内辞职，而在任命新总理之前，博尔内会继续处理国内事务。62岁的博尔内在2022年5月出任法国总理，是法国历来第二位女总理。马克龙当日在社交媒体上对博尔内在总理任内所做的工作表示感谢。舆论认为法国去年通过退休制度改革和新移民法触发政治危机，马克龙在新的一年需要新的政府班子，为余下的任期注入新动力。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08， 日元 143.99， 瑞士法郎 0.848， 加元 1.334， 人民币 7.154， 英镑对美元 1.276， 欧元对美元 1.096， 澳元对美元 0.67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26。日经平均指数报33,910点，升533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34.39美元，卖出2,034.78美元。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日间和暖，随后两三日朝早天气清凉，日间干燥。而家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朗天路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但是仍然挤塞，龙尾排到去红天路，亦都影响到现在红天路和朗天路出回元朗公路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平下路和朗平路对出。再重复多次，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朗天路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车龙未消散，排到去红天路，亦都影响到红天路和朗天路出回元朗公路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平下路和朗平路对出。另外较早前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圣约翰小学对出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现在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交通就回复正常。较早前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住山谷道的意外就已经清理好了，现在一带仍然是比较挤塞，现在车龙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住灯打士街，就是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山谷道的意外虽然清理好，现在车龙就是很长，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住灯打士街。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现在港岛入口就是大致畅顺，九龙入口都是正常的。另外东隧去回港岛方向龙尾排到去游丽村，西隧出九龙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方向龙尾就小沥源。路面情况在港岛区，西环的城西道去回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比较慢车，龙尾排到去江乐道西天桥近住山道对出。另外在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另外青山公路的青山湾段出九龙方向近住珠海学院一段就慢车，另外青山公路出九龙方向深井段近住碧堤半岛一段就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大榄段近住天后宫对出。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就挤塞，龙尾排到去马场。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去大老山公路的支路慢线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天富海湾。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O-G-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罗云熙、吴善领衔主演国剧830《追光者》， 到底去边啫？唔讲我问你阿哥， 我去鸿飞架餐车帮手。 你同鸿飞 被丁丁丁发现咗之后，唔知罗源同鸿飞呢段感情又可唔可以继续落去呢？ 国剧八三零追光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精彩重温。 香港地多嘢玩，同埋家人仲好玩。 Hello， 大家好，我系风骚化为人嘅瑞瑞李丽瑞啊！今年啊，我最想嘅就系同屋企人一齐去乌蛟藤度行山啊，可以吸收新鲜空气，接触大自然，包你人都靓啲啊！之后仲要食翻餐客家菜，话唔定仲会野生捕获八哥添啊！真系好开心啊！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陪你继续精彩新一年。 Pop, 香港电台 Pop Up Live 六大频道两大组配备精装流动广播车，全程限时，各区快闪，直播同乐。 究竟会有边个？几时去边度？ 香港电台文教组当然是走入学术殿堂，在百年学府的历史氛围下，推动艺术文化，一起增长智慧。 留意香港电台各大频道，随时会有消息 Pop Up 到。 快闪直播去云港九兼新界，就是我哋 香港电台 Pop Up Live。 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今日我都做得到，就是写一个令到你自己啊感觉到放松的字，并且要好好咁样欣赏佢。 欣赏写字 定英文字啊？ 系都得，最紧要令你放松噶嘛。 哦， 系啦，咁你哋会写咩字呢？ 即刻攞咗纸出嚟写先，好。 第一个 A 字咯， 点解？ 人生系学第一个字就系 A 字噶啦。如果英文字母入边， 哦，你写个 A 字啊？ 系我写个 A 字都几放松啊。嗱，同埋咧 A 咧，点解会令到大家放松咧 ？A 边个唔想攞 A 啊？ 嗯， 边个唔想攞 A？ 个个都想攞 A 啊嘛。即系如果你攞开个成绩表咧，即系打开全部系 A 咧，我唔知道你有冇试过啦，或者 心 机旁边啲朋友仔有冇试过啊？其实你 是 几 happy 喎， 家长睇到都开心。 同埋呢，我记得细个呢，只要你有几科有 A 啦， 嗯， 其他有啲 E 啊， 嗯， D 啊， 你 冇乜问题㗎。 係啊，你都有个 A 喺度。 係啦， 顶得住。 顶住先。啊， 我有呢科 A 啊。 係啦，即係你有两下掩眼法。咁你即係我都会同屋企人讲，喂，我唔系全能㗎， 啊， 我就想科科 A 啦。咁嗱，你諗下，我中文攞到 A。数学啊，真系好努力就攞到个 E， 如果唔系争啲都唔合格。你会解释噶嘛？我唔知道小白啲小朋友依家会唔会攞住个成绩单咁，可能俾小白同埋你太太睇嘅时候， 佢套路不一样，套路不一样 系点噶？ 佢嘅套路就系佢之前有试过英文个 comprehension， 佢就跌咗落去， 争啲啦， 系啦，跌咗落去啦，咁都合格嘅。咁佢咧就自己都喺度望住嘅时候，其实佢其他咧即系个 grade， 如果系 grade 嘅话，都系 A 噶，跟住佢就会话诶啊。我都好想嗰科攞埋啊，所以个套路同我哋不一样。我细个嘅时候都话嗱，我有嗱呢几科 即系你都好似我咁啦， 系啦，我呢度有 A 啦，呢个 B 嚟噶， 佢都想自责啊。 你嗰个 C 唔 我下次努力噶啦，我会同你起码睇咗我啲 A B 先， 都唔系全炒啊！你谂下，嗰啲 A 都得来不易噶，Danny 妈咪，即系我系咁啦。 嗰啲 A， 你系咪咁啊 ，Vicky 吓？ 唔系噶，我 系 点都得噶。 你点都得， 系开你啊！ 即系 Danny 妈咪好锡你嘅。 系啊，佢会觉得诶，即系人生咧就唔系求数字嘅，最紧要你开心，咁都 好 努力嘅。 分数， 我真 系 好 会努力嘅。 啊，学习真正嘅精髓啊！ 争十年真系争十年啊！八十后同埋九十后真系好唔同啊！ 爸爸妈妈。体会到， 哦，可能都系，同埋个成长嘅环境同埋教学环境咧，即系我哋真系每个人都系斗生斗死，就系斗啊，即系譬如白猿好攞 A， 我都要攞 A， 咁即系有个咁嘅氛围啊嘛，即系咁可能到你哋九十后或者你问船仔零零后，可能大家已经快乐中学习、愉快中学习已经好唔同咯，嗰一样嘢。咁嗱，我就系 A 啦，你哋两个系咩字？ 我写咗呢个字，呢个系快乐个乐字， 乐字系啊， 系啦。咁啊个乐字咧， 正所谓有音乐。 有 快乐都系同一个字， 咁啊梗系啦，即系嗱呢啲就真系冇得输，因为你每一日你无论做任何嘢咧，抱住一个乐字喺个胸口前边，即系同自己讲你做呢件事开唔开心，你做呢件事开心嘅你高啊吃，做呢件事你觉得委屈嘅，你望一望嗰个金钱开唔开心，那个金钱都有个乐字嘅， 系 吞咗佢啊，吞咗佢，如果金钱都冇乐字嘅。就找我哋有嘢做啦，嗱抱住个乐字去到做人啦，今日。 咁我咧就系写咗一个词语嘅，就系天空。咁因为我自己平时咧都好中意望天嘅，我觉得望天嘅时候咧，个人都好放松。咁既然如果喺室内嘅时候咧，系做咩啊？哦，既然 喺室内咧，朵云喺个 系啊，系有啲云，忍唔住画下啲嘢上去。系啦，如果喺室内嘅时候，我见唔到个天，我都可以写个天空提醒我啊，望到个天空就放松啦。 好啊，咁大家纯粹就用呢啲字啊，或者用啲方法令自己 relax 啲。生活都好大压力嘅，谂下计仔令自己开怀啲。 小明、嘉明讲健康。 早晨，早晨，小明。 早晨啊，嘉明。嗱，过年咧，梗系咗开心啦。咁啊，但系个个都话要预防疾病。咁啊，呢排其中一个最热门啊，喂，新冠又使唔使打呢个加强剂啊？诸如此类啊。嗱，呢啲咧就系各有各说法。但系有一样嘢咧，就唔需要咁惊住，点解呢？我哋睇下新冠病毒嘅未来。 哦，好哦。 新冠病毒嘅未来咧，佢样样好得意，佢系唔似到流感咧，有啲高峰期，秋冬啊、夏天啊咁样，有一个季节性嘅影响。咁啊，但系咧，而家我哋睇到咧，好多个国家咧，新冠嘅病情咧系有啊，好常常一波嚟完又一波。系嚟得好快，好多，但系咧冇咁严重嘅，系咁点解系咁咯？咁啊，科学家研究啦，因为咧我哋新冠咧，如果你哋有睇个图片咧，佢个面咧好有一支支竖起嘅蛋白质咁样嘅， 系啊， 一隻嘅 spike 生物， 好似我哋细个会打落埲墙度嗰啲吸住波波咁样咯。 嗱，嗰啲咧就如果你哋细个有睇。这个漫画呢、有啲水雷呢、一支支 就 係 佢咁样。 就係嗰啲一支水雷咁。好啦，但係点解呢，即係因为新冠啊，佢嗰个新陈代谢啊 ,mutation, 变化呢係好快。嗰啲唔係进化係变化好快。普通喺一个流感嘅话呢，譬如佢嘅速度係一，佢呢个呢就係双倍。佢嘅变化双倍呢、这个流感嘅变化，即係变得好快嘅。咁变得好快呢，诸如此类呢，就係、令到呢啲咁嘅病毒呢，可能佢个破坏性呢就冇咁高嘅。係啦，咁所以话呢，係新冠係有，但唔需要太驚。 係 你觉得自己有需要呢就去打针。但係呢，係唔係有啲人怀疑会唔会防不胜防呢？佢成日变啦，你点你啲针点追啫？系嘛？啊，你话手机你又转机，一路追啲机型啫， 都未必追得切噶，出得咁密又咁贵。 啊，不过而家慢咗啦，晶片问题啊，世界经济啊咁样。但系咧，新冠病毒变咧，我哋希望咧对人类嘅威胁少得少啲咧，咁就好啦。好啦，咁啊，但系一样嘢咧。由呢排啲天气冻啊，咁样好多人就咳啦。咳咧， 其实好难医嘅。 我发觉近排咳嗰啲朋友仔咧，咳得比较长啊。以前可能最多咳两三日就基本上断尾咁滞，但系近排嗰啲咧可以咳成两个礼拜都唔断。 系啊，第一时咧，嘉明你讲断尾咧，系唔啱嘅。 哦， 断尾咧，我觉得人死咗就断尾啦。 哦，哎呀，新年头啊，医生， 我哋都系要，我哋面对现实啦。即系点解咧？咳咧唔系一个病。是个反应，是个反应，佢有唔舒服，有病菌，有气管敏感咧，佢就识咳，将啲唔好嘅嘢咳出嚟。所以你叫佢一声咳咧都唔得嘅，冇办法嘅，希望减低啲嘅啫。咁好多时候我哋要食咳药水，好多人去食咳药水啊，去呢、這个去出边啊药房买啊咁样，食嚟食去都唔得嘅。咁当然如果佢有细菌。佢要食抗生素先至会好翻啲啦。同时咧，咳药水有好多只，咁啊，其实最有效咧就系有啲可代因 codeine 嘅药水。咁但系当然普通药房咧，你系唔会买到嘅，要医生处方，等医生决定嘅。咁所以咧就无谓乱去啊买咳药水。 好， 咁啊嗱，我哋讲过啦，一个人点解会咳咧？突然间系急性嘅咳咧？过滤性病毒啦，包括流感啊，包括有好多而家嘅腺病毒啊，嗰啲咁咧系好多嘅，而好多其他嘅病毒嗰啲咧，我哋系没有预防针噶。咁、 哦、 啊，另外啦，鼻敏感发炎，呢、這个所谓有鼻窦炎啊咁样咧，好多时鼻涕倒流啊，鼻涕倒流好简单嘅啫。我哋鼻如果有敏感有发炎，好多鼻水喺前面嗰端咧，即系近个鼻孔前面咧，就流鼻水出嚟啊。喺中间咧就鼻塞，如果佢个鼻嘅后面啲咧，就呢啲鼻嘅分泌咧向后流啦。搞到个喉咙唔舒服，系咁咳。咁呢啲又系医治系好困难嘅，要有啲耐心啊。啊，当然啦，如果你有呢、這个。咽喉发炎啊，又或者肺炎啊嗰啲咧，严重嘅，好似肺炎啊咁，呢啲就会咳耐啲啦。同时咧，你个心脏有事啊，呢、這个心脏衰竭咧，呢啲又系会咳。嗰啲咳咧就有啲咁多唔同嘅。咁、我哋话真系，究竟一睇医生佢又问你，究竟系最近咳啦，定咳咗好耐啦？咁如果咳咗好耐咧，而又发烧咧？我哋会叫你照一照肺啦、甚至乎做一做肺嘅功能、如果系所谓急性嘅咳啊，冇乜特别嘢嘅咧，通常照肺系冇事嘅，肺功能都冇事嘅，但系你都系会咳。咁、如果年纪大啲咁多咧，去到四五十岁咧，我哋有阵时会叫你系做一个电脑扫描嘅，睇睇有冇事嘅。好啦，咁啊，有啲咧，如果系哮喘嘅咧。又会咳噶，咁但系呢个咳咧，通常咧佢净系咳嘅啫，啊冇发烧啊，啊冇乜其他嘢。仲有咧，有时呢个所谓个胃病啊、胃病有啲胃酸倒流， 都会咳噶， 都会走上去食道啊嗰度，令你唔舒服啊。咁啲人知，因为点解咧？因为有啲胃酸啊嗰啲，尤其一上咗个食道，一突然间又。吞咗啲落去，吞咗啲咧，去到个气管嗰度，个入口啊咁样，你又系会有排咳噶。咁啊，仲有啲血压药咧，系又系会令人咳嘅。 哇！ 咁啊，所以话咧，就好多嘢都会令到我哋咳。咁啊，咳得耐咧，当然去睇医生啦。咁啊，其中有一样嗱，女性嘅嘢咧，有去到又系四五十岁咧，最怕系嗰、那个肺部咧。纤维化，纤维化咧又会咳得好辛苦，嗰啲就系不停咳，但系咧就干咳，冇乜痰噶，咁所以咳嚟讲咧系一个好大嘅学问，我哋讲一个钟头都讲唔晒，所以今日咧讲到呢度先。 系我费事你讲啦，讲到气咳， 系唔该晒小明。 把夜空都给点亮， 坚定的信仰，赤手内心的善良，人类的心声有太多欲望，天真被捆绑，孩子的愿望简单的让人惆怅，我们都前往快乐原始的理想，儿时的志向，年少的轻狂，不知不觉被世界活成世故春阳，都是自找的悲伤，人都会关心倔强，轻描淡写的带过害怕，伪装坚强，从家乡，编织自己的梦想，我试着模仿大人的坚强，就算泪水不小心就淹没，胆怯的带过害怕，伪装坚强，聪明的傻瓜，活该自找的悲伤，你和我是不是有点像，理直气壮，心里很慌，受了点伤也不投降。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阿欧、小白、 Vicky、 晨光第一线。 今日是2024年1月9日星期二，唔知你细细个嘅时候有冇攞住本英文字典嚟到去背生字咧？点解咁问？因为今日是研究生字日啊！咁究竟喺呢一日会做啲乜嘢嘅咧？转头 Vicky 话你知， 世界太细，没很想远飞。有大志气，宝藏随地。Yeah， 星空已摸到疲惫，魔鬼也打到回避。直到遇见你这样完美。You hold me up, we flow. Hold me tight, I am we flow. Black, I am flow. Yeah, yeah, yeah, yeah. 留阿拉丁身边英勇战斗，背上了你见证加速。 不想，无论你 雨变沙漠传奇。甘心爱得有余地，长期下跟你亲吻甜蜜，扮作默契转身后悔。You hold me up, we flow. Hold me tight, I am we flow. Fly high and flow, yeah. 豪情中的摩天，心里爱够，你那美态，连神灯都睇够。我的公主，放心地静候，能为你思想祝福就。明白我知不会罢手。We flow, hold me tight, I and we flow, fly, I and flow. 传说中的摩天不要占有，你那美态连盏灯都愧疚。我的公主，放心你静候，能为你快乐里放手，乘着憧憬飞往绿洲。 研究生节日当然就是大家可以买一本填字的游戏书，下载一些填字的游戏、拼字游戏，享受一下文字的乐趣。又或者可以找回小时候那本字典出来，无论是四字成语书又好，英文字典都好，可以温故知新，又或者学一些新的词语，了解一下每一个字的起源、含义和用法，甚至是读音。其实有这一日的出现，都是希望可以提升大家对文字和语言的乐趣。 Vicky 帮我们看看个天气，快速看。 好啊好啊，现在的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 76%。今天是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的气温是22度，会吹和缓的冬至东北风。那记住穿回件衫啦。 早晨，投资 O2O， 阿欧同大家讲讲隔晚美股表现啦。美股表现超预期，道指升216点，标普500指数升66点，纳斯达克指数升319点啊。咁啊，图表形态完全咧都好似收复失地咁啦。咁啊，港股有冇得托赖下升少少系有嘅，不过贴士啲啦。咁啊，新加坡嘅港股期指咧只系高水130点啫，咁啊未能够追到琴日嘅跌幅啊，因为琴日咧港股单日咧都跌咗310点啊，吓国企指数亦都跌126点，咁睇下有冇机会乘住今日嘅气势咧，可以攀回一成啦。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小白。点样先算系一个 good morning？ 能够一起身见到身边的人对住自己微笑，这一份平实和简单就已经是一个令人感到最舒服的早上。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小白。 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 同你追踪地球上每个角落，体验旅游新乐趣。白元浩，消失的地图。最近咧，见到都唔少歌手朋友咧，其实佢哋都中意飞，飞去边咧？嗱，佢哋就飞去北海道嗰度滑雪， 去日本拍 MV 咯，见到佢哋个个都系， 系咯，好靓啊！ 佢啊醒啊吓。即係香港黑玻璃嘅犯法㗎嘛，要喺日本拍啊吓嗰个 系啦系啦 朋友。 冇错啦系啦。咁 MV 又拍得几靓㗎。 幾靓 嘅。系啦。咁如果你要玩雪嘅话呢，的而且个北海道嘅雪呢就世界出名。北海道啦瑞士啦都係非常之出名。另外就黑龙江都好出名。不过佢哋嘅雪个点解会出名呢，第一就係冇乜点受污染。雪都分好多种嘅。如果你喺一啲市区闹市见到嘅雪呢，通常都係因为经过啲污染物啦，咁叫做灰化咗呢，就係佢啲雪嘅，咁啊变咗佢冇咁白雪雪啦。咁啊白雪雪嘅雪之余咧，佢哋仲要系一种我哋叫粉状嘅雪啊，即系泡打形式嘅雪。咁呢啲雪咧，咁啊对于一啲叫雪嘅爱好者嚟讲咧，就爱不释手啦。好轻嘅啲雪，而且瞓去嘅时候咧，佢唔系话真系雨淋淋会弹翻上嚟，但系有一种粉嘅感觉，而且个形状好靓嘅。咁所以呢啲雪咧就叫做高级嘅雪。咁啊，天然嘅 啊，系咪可以将啲雪咧，即系整成一个雪球，跟住玩呢个雪球大战？ 哦，系啊，系啊， 我近排咧睇到有啲南韩嘅投手咧，即系将嗰啲雪咧，捽到成个波咁样啦。哇，佢一抌咧，可以打紧棒球咁样。 你知唔知咧？ 其实唔系啊，好劲到好劲啊！跟住 个 标题就系话，千祈不可以和棒球手 系啊， 一齐玩雪人大雪球大战游戏啊！ 以前都有玩过嘅，咁啲雪一扼埋佢嘅时候咧，其实真系好硬嘅一嚿嘢嚟，就算掉都唔好太大力啊吓！咁啊，如果你话雪嘅话咧，其中最出名嘅北海道就富良野啦，富良野最近个雪场咧都好多人好喜欢去啊！咁但系如果你话今日想介绍嘅咧，就系一个同雪都係有關，但係一個鐵道遊嚟嘅。呢、這個鐵道遊、火車遊就係點玩嘅呢？咁出發地咧就之前我哋上兩個星期提過嘅哈爾濱。咁哈爾濱大家都知道，其實本身個位置都已經係好北㗎啦嚇。咁佢喺一月份至到由上年其實十一月尾嘅時候已經開始咧就可以玩雪。咁玩到幾耐咧？就玩到三月份。咁而家今日就一月九號啦。咁所以介紹呢個我覺得都唔錯、 嗯， 因為今次喺呢一個嘅叫做列車遊嘅時候咧，有一列嘅列車咧非常之特別。咁佢被以为全中国最美丽的一个列车游嘅， wow. 好啦，咁佢个型号咧，个车嘅型号叫 K 五一七一，可能有啲香港嘅朋友仔都有曾经去过，咁啊由呢个哈尔滨出发啦，咁啊亦都分咗票价唔同嘅，咁如果你话纯粹坐喺度嘅，其实基本上150蚊咧，即系人民币都已经可以落楼噶啦，你睇埋佢嗰个嘅叫做火车嗰个历程咧，你就觉得原来呢程车咧系更加抵，好啦，咁、如果你要软卧嘅话咧，坐得舒服啲，或者瞓得舒服啲嘅话咧， 硬卧咧真系搞唔掂噶，香港人系啊， 我未试过软卧， 好颠簸噶嗰个，因为最传统嗰啲绿皮火车嚟嘅，其实小白讲紧呢一种就系啊， 佢。又唔係綠皮嗰只嚟，佢半蒸汽嘅， 半蒸汽 係啦，佢黑色嘅，咁啊相當之靚。咁佢點解話同綠皮嗰啲唔同咧？因為嗱，先 佢已經進步咗啦， 係啦，佢遠卧咧就400蚊人民幣左右啦。咁佢咧其實佢係途經1200公里嘅地方，咁佢會行超過10個城市嘅。咁、而且佢嗰個整條嘅路線咧，佢要19.5小時先至完成得到。所以我話，如果你話150蚊貨仔嘅，你就算坐得舒服，即係坐得唔係好舒服，但係嗰個價錢咧，相對嚟講觉得系都几抵嘅，咁佢终点喺边咧？由呢个哈尔滨出发就去到呢一个漠河北极村， 哦， 即系其实亦都系咧，即系中国境内最北嘅一条村庄嚟 嘅。我以为直情掂到俄罗斯添，因为佢哈尔滨有啲位同俄罗斯有少少接壤噶啦。 佢唔系嗰个位上噶，佢反而佢去到咧就漠河呢个北极村。咁去到北极村本身有咩玩啊？我哋先讲翻个终点先。个终点咧，其实佢喺北极村入边，你可以感受得到嗱，而家就零下差唔多真系基本上30几度嘅。咁你基本上就你攞啲水你就揈上天，即系有好多人中意玩呢个玩法啦，揈上天即刻变冰。 系啦，然后就跌翻落嚟。咁呢一种嘅玩法， 啲人好中意咧， 好中意嘅， 叫做攞啲汽水啊，樽装嗰啲，跟住咧即刻埋喺个雪堆嗰度，跟住五秒到啦，佢就会即刻变咗冻嘅汽水。 系啦，系啦， 系啊，系啊， 呢个系好多人中意去到啲雪地嘅地方玩嘅一个玩法啦。咁你去到呢一个嘅叫做北极村嘅时间咧，佢真系个名啊啱，因为其实佢可以睇到极光嘅，嗰度亦都系咧就系喺北极嘅边陲位置，咁啊亦都系中国咧就少有见到极光嘅地方嚟嘅。咁啊，你去到终点站嘅时候咧，就已经系了无人烟噶啦。咁啊，嗰度嘅环境亦都非常之清幽。好啦，咁讲翻呢一个火车咧，即系5171嘅时候，当你一坐上去咧，最特别嘅地方除咗系分咗唔同嘅车厢，佢有唔同嘅功能之外，有啲其实佢可以俾你喺嗰度企下睇下风景嘅。咁啊，入边嘅叫车厢嘅车嗰个窗咧，其实佢最特别地方就系因为佢好多国内嘅车厢嘅窗口咧系唔可以打开嘅，但系佢可以俾乘客自由去到打开呢一个嘅窗口嘅。咁当然亦都唔系好多人咧会长期开呢个窗，因为实在太冻啦， 同埋啲雪会飘入嚟啊。 系啊，真系太冻啦。咁但系咧，无奈佢嗰个一打开窗口嗰个清新嘅空气咧，嗰种凉透心同埋嗰种甜甜地嘅空气咧，其实吹入嚟嘅时候系会令人哋觉得咧相当之开心。呢个咧系呢一个列车咧最主打嘅其中一个玩法嚟嘅。 系 你可以打开个车厢，咁而且一路行嘅时候，你都见到其实佢有19个钟头嘅一个历程啦，系真系有排坐噶，系啦。咁啊中间会途经10个城市，你可以喺入边咧就补给啦。咁又或者你喺车厢入边，佢有啲俾你企纯粹睇风景嘅。咁佢有部分嘅车厢咧，其实嗰个窗口咧都唔可以打开嘅，系啦，咁啊嗰个就纯睇风景 啊。呢啲车十几个钟头，你都会喺入边食嘢啦， 会噶。 唔知入边有咩食咧？会唔会有啲特色嘢？ 佢入边咧 系食翻啲即食面咁样。 即食面嗰啲当然有啦，咁嗰啲真系最方便。 八宝粥同埋 类似呢啲嘢啦，类似呢啲啦。 咁如果你话喺黑龙江开始嘅时候，佢哋都会入咗啲叫饭盒咧，咁啊有翻当地嘅风情嘅。咁啊就系譬如系有羊啦、牛啦呢啲会比较上主打多啲嘅。咁用佢哋嗰种腌制嘅方法去到做饭盒。好啦，咁啊喺车厢入边咧，一样嘢你就大家都会好专心咧，去到咧就系欣赏翻呢一个车厢入边嘅车外嘅风景嘅。最主要原因系因为当你一搭车嘅时候咧，你嗰個信號基本上咧係完全收唔到噶啦。第一，佢嗰個地理環境本身都已經好遠啦。第二就係佢本身架車亦都高速行緊，咁啊亦都好難接收到信號嘅。咁亦都冇特別安裝一啲叫增強信號嘅裝置。咁其實目的亦都係想大家喺呢一個嘅火車途中咧，就感受一下佢哋嘅風光。咁嗰啲風光咧，就之前都有提過、就係如果你去到黑龍江附近嗰啲雪村啊、雪地嘅村咧，佢哋真係就大家所認知嘅，譬如白川鄉咁樣嗰種嘅美麗嚟嘅，有好多好似望起上嚟就只係用稻草築起嘅一啲嘅屋頂，咁啊兩邊就好斜嘅屋頂，咁因為雪啊嘛，咁你啲雪就唔可以壓住個屋頂，如果唔係就會冧落嚟㗎啦，所以佢哋啲屋頂都比較上斜，因為真係長年累月咧，就有好多時都會有雪嘅。咁夏天咧相當之短暫嘅一啲嘅地方，咁我覺得幾特別嘅。 夏天唔知幾多度咧嗰度？ 夏天嗰啲講都係十幾度嘅啫， 即係會熱啊。 係啦，不過如果你話再極端，而家極端天氣都犀利啦。例如我哋熟悉嘅俄羅斯，甚至乎南韓同埋北海道呢啲地方，佢哋有陣時雖然喺個緯度咁高啦，咁有陣時夏天都會出現一個情況咧，就係會去到30几度， 哇！ 系啊，而家多咗啲极端天气咧，就算系纬度咁高嘅地方咧，佢哋都一样会受到啲严重酷热嘅天气影响啊！就连埋即系北海道有一个叫札幌马拉松啊嘛，系少有喺夏天举行嘅马拉松嚟嘅。咁佢正值咧就喺呢个7月份嘅时候会举行呢个马拉松，但系 因为理论上札幌都唔会话 系啦 咁热啦， 冇错。 点知 有阵时候真系会热。咁而且個太陽又冇雲阻擋嘅時候咧，咁令到啲選手都熱啊嚇。咁今年嘅情況唔知嘅，咁但係往年咧都試過有一兩年天氣都熱嘅，咁希望今年嗰個情況就好啲啦。咁呢個列車咧，咁如果大家有機會去嘅時候咧，咁亦都可以沿途嘅風光，譬如會穿過一啲譬如大興安寧啊，或者一路有好多嘅村莊，其實都有好多唔同嘅風貌嘅，影相咧都係非常之靚嘅啲地方。 同埋咧，內地啲長途火車咧，佢譬如坐個零鐘咧，佢俾你有啲大站咧可以落一落車嘅， 係啊， 你可以 唔好記住上翻車喎，佢唔等人嘅喎， 你可以買嘢食啦。你可以打卡啦，喺嗰個站，咁佢大概每個大站就有10分鐘到啦，咁佢會嗌曬咪噶啦，你一定聽到啦。我放啲水出嚟。 係啦，如果你見到嗰啲咩小食亭咧太多人嘅話咧，都唔好諗住去排隊啦。 佢直情係小販嘅，即係入邊會有啲 摊贩咁样，有啲当地嘅小吃，譬如撒花生啊咁样，咁、可以俾你买嚟，即系叫做当口粒湿咯。因为始终你搭十几个钟头， 系啊， 你真系唔容易 啊。 你谂下，你搭十几个钟头飞机都好辛苦啦。 系啊， 你何况搭十几个钟头火车系咪先？ 内地嘅火车咧，就仲有好多呢一类型嘅叫做小贩去到卖嘢嘅。咁如果你话要讲翻日本嘅火车，譬如新干线嗰一类嘅话咧，其实好多都已经取消咗佢哋嗰个车内贩卖零食嘅服务啦。咁、因为都发觉大家都好方便。可以自己拎，而且車站嗰度嘅提供亦都好足夠，咁所以之前有部分嘅列車嘅航線咧，都已經取消埋呢一個服務啦。 世界上有好多人因為疾病或者意外，令到再講唔到嘢，科學家亦都積極揾緊辦法幫到佢哋重新講到嘢。不過呢一種方法就係透過心電感應啦。近日澳洲有一个科学家亦都发表了一个非常之创新的研究，就是透过一个特殊的头盔可以阅读人类的脑波，而且是以非入侵性的 AI 系统翻译成为文字，希望可以帮到因为疾病或者意外而讲不到嘢的人进行沟通。用家只需要佩戴一个非入侵性的脑电图头盔，就可以将想的意念自动变成文字。如果以前要进行一个大脑的信号研究，通常都要用手术将电极植入去测试者的大脑入面，或者需要透过磁振造影的检查，无论是金钱或者时间的成本都非常之高，而且难度非常之大。但是现在只是需要戴一个头盔，那就可以轻易地看到使用者的想法，相信也都比较容易运用在日常生活入面。不过其实现在的技术都是处于早期的阶段， AI 的准确率大概在 40%， 相信有关的研究团队一定会继续改进相关的问题，务求是可以接近 90%， 亦都希望这一项技术将来不单止可以帮到其他人，亦都可以用在其他的领域，好像是用意念控制机械手臂或者是机械人。大家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我是孔益璇璇仔。 最终是我得不到，被出卖，被孤立，风雨中跌倒。 失的过往，曾经我丑四我过，两心不再是拍和，令里深深的痛楚，但只轻轻伤了我，谁都不需知更多。 他名字是刘德华，有这首作品叫做《道理都懂》。 晨光追踪三十一， 去到一月九号星期二，早晨啊，昌。 早晨啊，船仔，早晨各位。 点解要咁快叫你出嚟呢？因为今晚又有篮球睇啦，系咪啊？ 冇错啊，今日港台电视32傍晚6:55就会送俾大家2023年度嘅香港篮球联赛男子甲一组嘅比赛啦。今晚犀利啦，今晚呢个对碰咧好多 fans 嘅，就系呢个香港东方对满贯。咁啊，東方嘅多球迷啦，我都係捧開東方嘅話説啦。咁啊，另外咧，滿貫咧近年成績超強勁，所以咧今晚係一場重量級嘅對碰啊。個主場館就係修頓球場，咁啊去唔到或者買唔到飛朋友唔緊要，今日黐住港台電視32啊，傍晚6:55就會同大家上演嘅啦。 係啊，咁大家記住，因為呢個節目咧只係得電視直播，不設網上直播同埋重温嘅。咁想睇就記得留喺港台電視32啦。咁我哋又转一转翻个台，去翻港台电视31嘅晚上7:35，有海关夹石膏啊！ 冇错啦，今次咧就会带大家睇下咧，香港海关边一方面咧，就系睇下呢个海上走私咧，佢哋点样打击法啊！咁啊，话说啦，香港咧系全球最繁忙嘅货柜港之一啦，大家都知道啦。咁啊，但系要堵截嗰啲违禁品经呢个货船由海路入境咧，就全靠啊嗰啲一班具备咗有航海知识又能够识得入水能游、非常熟水性嘅海关官员。咁啊，想认识佢哋多啲，点样打击海上走私活动嘅话咧？其实都几惊险同埋几辛苦嘅，咁啊记得留意今晚7:35港台电视31嘅海关 get set go 啊！ 哇，好似电影啊！我以为海关坐喺 office 嘅啫， 其实要坐喺架船上面直接亲身打击走私嗰啲罪犯噶。 系咯，原来佢哋都要落水噶，咁都唔系容易做嘅事。实际上佢哋点样捉啲犯呢？哇，好想睇添！就记得留意今晚7:35嘅海关嘅石膏啦。去到晚上嘅8:00有医生远离。 冇錯啦，星期二嘅醫生遠你咧都有呢個醫學人嘅環節啦，咁啊介紹下香港嘅一啲醫護界嘅朋友啦。咁啊，今集嘅主角咧就叫做呂愛蘭教授，今晚係佢嘅上集，下個禮拜二帶俾大家下集。咁啊，呂愛蘭教授係邊一位咧？佢就係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化學病理學系嘅教授嚟嘅，咁主要係針對研究心血管疾病啊。咁啊，話説啦。心血管疾病是全球头号杀手嚟嘅，到今时今日都仲未有一个彻底根治的方法。俾啲数字大家啦，2022年香港有成超过10,000宗的心血管疾病引致死亡的个案，咁啊当中有成7,000宗都同心脏病有关嘅。呢个传统去治疗心脏病的方法不外乎咧药物治疗啊、外科手术啊、植入啲仪器啊，甚至乎系整个心脏的移植。但系近年，科学家咧研究一种新嘅治疗方法，咁就系我哋今集主角吕爱兰教授研究嗰样嘢。佢就系用咩咧？希望用人体嘅干细胞同埋呢个 mRNA 技术，去令呢个心血管再生，唔使植入啲乜嘢，系个心血管自己再生，就带俾患者咧个新嘅治疗希望。咁大家如果想认识多啲咧门嘅技术，又想认识下咧吕爱兰教授点解咁有兴致啊，咁有热情去研究呢一样嘢嘅咧？佢當中去研究呢樣嘢又有經過幾多嘅辛酸、幾多嘅艱苦努力咧？咁啊，想認識多啲嘅話咧，今晚8:00要留意呢個醫生遠離啊！ 頭先提到呢一個 mRNA 咧，我第一下就係諗起疫情嘅時候嗰一支疫苗啊， 係喎，但係我都唔係好認識究竟係同心臟病有咩關 係？係咯，實際上有咩關係咧？因為其實原來呢一個技術咧係拎咗2023年諾貝爾生理醫學獎嘅。即其實真係一個好新同埋一個非常之好嘅技術，咁但係實際上原來呢個技術唔單止係關呢一個嘅疫情事，連心臟咧都係幫到嘅喎。咁實際上係做啲乜嘢咧？我係有啲想知道，因為始終醫學呢家嘢真係日新月異啊！而家係啦，所以一定要知道更加多，記得留意8:00嘅醫生遠你啦。今集唔該曬阿昌，我哋聽日再見，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房委会预计下年度综合运作盈余26亿，较今年度修订预算少大约100亿。其中租住房屋运作账目预料有11亿7000万嘅亏损。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委员梁文广建议，调整出租和资助出售房屋比例，改善房委会的财务收入。梁文广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现在房委会出租房屋占70%，资助出售房屋占30%，卖楼是房委会颇重要的收入。随着未来整体公营房屋增加，认为可以调节比例。他又建议房委会增加商业设施，例如适当增加车位，可以出租给非公屋住户，增加收入。梁文广话，公屋租金要根据现有机制调整，考虑居民负担能力，不是考虑房委会的赚蚀。公屋是保障基层居民住屋权利，房委会应该考虑开征其他收入。美国海军一个士兵承认向中国情报官员提供敏感军事信息，被判监27个月和罚款$5,500。26岁译音姓赵的被告，去年8月和另一个译音姓魏的士兵涉嫌为中国从事间谍活动被捕。被告去年10月在加州法院承认和外国情报官员合谋和受贿。美国官员说，被告从中国情报官员收到近$15,000的报酬，换取向中方提供美国敏感军事信息，包括美军在印太地区的军演计划和在日本冲绳美军基地的雷达系统、电气图和蓝图。助理司法部长奥尔森强调，司法部致力打击中国政府危害美国国家安全的行为，并且会追究相关人士的责任。中国外交部曾经就说，所谓中方实施间谍行动的讲法完全是子虚乌有。美国联合航空话，初步检查发现机队中的波音737 MAX 9飞机存在螺丝松动情况。公司在声明之中话，自上星期六开始初步检查以来，发现一些似乎和门塞安装有关的情况，例如需要额外扭紧的螺丝，但是不会公布具体数字，会确保工程人员在完成检修之后，保证所有飞机安全复飞。联合航空有79架 MAX 9飞机。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目前发现接近10架飞机出现螺丝松动问题。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在阿拉斯加航空一架737 MAX 9客机上星期发生门塞飞脱事件之后，下令停飞同款的客机，要求检查飞机两边门塞等部件。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的冬至东北风。展望听日日间和暖，随后两三日朝早天气清凉，日间干燥。而家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332点，升108点，总成交金额54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88点，升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977点，升29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288.6升6毫，比亚迪股份209元升4.2，友邦保险63.5升5毫，美团75元是升1.05元，阿里巴巴70.95升6毫，汇丰控股63.65升1元，联想集团10.84升6.8，领展房产基金42.85升3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08，日元143.78，瑞士法郎0.848，加元1.334，人民币7.158，英镑对美元1.276，欧元对美元1.096，澳元对美元0.673，新西兰元对美元0.626。 日经平均指数报33,894点，升517点。港金报18,950蚊，升55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2031.89美元，卖出2032.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阿 Ann 提翻你，西九龙走廊去旺角近住通州街公园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去到葵涌道近美孚新村。重复一次啦，就是西九龙走廊，即系丽桥，丽桥去旺角近通州街公园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去到葵涌道近美孚新村。而花园道天桥去金钟方向近住金钟道慢线坏车仲系喺度噶，龙尾去到爱多。大厦亦都影响罗便臣道同埋下亚厘北道去花园道方向车多。而较早前呈祥道去荃湾近住荔枝角公园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龙尾有待消散，去到龙翔道近观景台。而较早前亚皆老街去观塘近洗衣街嘅交通意外亦都已经清理好，交通大致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空仓道桥面，东隧去港岛入口范围较为车多，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擎天半岛，西隧出九龙龙尾去到世界花园。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湾仔交汇处。而东区走廊去柴湾落渣华道支路嗰一段都系车多，龙尾去到海丰园。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去到康庄道桥底，龙翔道天桥去观塘近平石村慢车，龙尾去到星河名居。而青葵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祖尧村对出一段稍为车多。新界区啦，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车多，龙尾去到沙田马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新墟车多，龙尾去到元朗公路近泥围。吐露港公路左转大老山公路车多，龙尾去到科学园。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大家好，我是群姐。垃圾收费在2024年4月1日实施，市民在大厦或者食环署的垃圾收集点抌垃圾，一定要用指定袋包好，抌大型垃圾就贴指定标签，指定袋有9种容量，每公升售价1.1元，指定标签每个11蚊。如果你的大厦有其他安排，那就参考翻管业处的通告，抌垃圾用指定袋，知清楚实冇错。 香港地多嘢玩，同埋家人仲好玩。 Hello， 大家好，我系晨光第一线嘅阿 O 啊！新年活动当然要同屋企人咧去林村嗰度抛一抛个宝碟啦，希望愿望成真，日日都咁开心。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陪你继续精彩新一年。 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日本组合 Integrando， 他们成立10年，2010年在2月份的时候由他们的主音歌手川谷惠音去结成的，14年8月加入后鸟亮介，2015年加入佐藤荣太郎，就成为今日的乐队。他们的歌曲容易带动环境气氛，包括这一首 I Will Be There。今日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作品 Indigo Land I Will Be There。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4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放双脚出走，跟我哋大自然深度游。电视节目《大自然深度游》，每个星期六有专家带路，带你畅游十大香港郊野公园同自然生态保育区。推介郊游路线，沿途导赏打卡景点，讲解当区生态特色。 今个星期目的地是米埔后海湾湿地。 星期六晚七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早晨九点四十一分啊！二台直播室入面有阿 O 啦、Vicky 啦，同埋小白咧，同听众朋友倾下偈嘅。早晨，早晨，你系边一位啊？ 早晨啊！ 系，我系刘太啊。 刘太你好， 刘太早晨， 全仔早晨咧。 你好，早晨早晨。 我系 Vicky 啊， 全仔咁嘅精神喺度，系啊 ，Vicky 嚟嘅呢个系，系啦。 好好好，咁啊嗱，今日有啲咩开心事同我哋分享下先？我知道一月、二月都系你嘅甜蜜嘅开头嚟嘅，啱唔啱先？吓， 今日系我先生正日生日。 我正日生日啊，生日快乐啊，刘生。 生日快乐，系啊系啊。 刘生系咪？你侧边噶而家？ 佢而家陪緊個孫仔瞓覺。 哎呦，咁唔好嘈住孫仔啦。 佢咧兩年前退休咧，咁佢就諗住有個好好嘅退休生活，但係而家咧就要幫我一齊湊兩個孫。 哦，呢個都係其中一個好好嘅退休生活嚟嘅， 都係 一齊湊孫， 係啦， 幾開心啊！呢啲畫面係咁啊！嗱，仲有啲乜嘢透過大電波同阿老公講翻聲？嗱，你可以叫佢聽翻重温啦，因為雖然佢而家湊緊孫啫，係咪啊？ 都是多谢他咯，一直以来咁支持我啦，因为我有时都会做自己啲嘢啊，咁样都忽略咗屋企少少嘅，咁佢都好支持我，咁去做一啲环保工作咁啦，所以多谢佢啦。 系佢支持你啊，即系代表佢都支持环保啫。 哦，好好喎。喂，刘太，我又想知道你做咩环保工作，等我哋又可以透过大电波感染下身边人先，讲嚟听下先。 我以前是做啲环保番碱嘅，用啲废油咧去做一啲番碱，就做咗个合作社，一个妇女合作社咁样咯。 系喎，系系系系，咁啊，一班女女又可以叫做日光时间嗰啲细艺，跟住又可以个合作社又有会有产出啦，会有收入啦，跟住大家又可以互相扶持、互相进步啦。 哦，咁你屋企好多番碱喎，会唔会啊？ 是啊，因为合作社完咗咧，番碱有时都卖唔去咧，而家好多喺我屋企。 系咯，自己冲凉冲咗佢啦，嗰啲 系啊，送俾人咯。 我哋嗰啲用废油做嘅，就唔鼓励。 哦，唔鼓励，所以唔好意思啊。 清 洁系清洁。 啊，呢个都系我哋唔知道，咁但系透过大电波，我哋咪可以了解多啲咯。尤其是今年2024年，一定系环保嘅年头啦。咁啊，四月一号就垃圾征费咁啊。 而家做环保工作好好多噶啦，我哋。十几年前真 系 好惨，好辛苦 嘅。系啊， 咁你有冇谂过将自己嘅合作社复兴翻出嚟啊，刘太？ 而家唔得啦，因为妈妈又老咗咧，又要照顾啦，又要照顾两个孙。而家已经有好多机构咧，已经去做环保番碱啦，所以我已经系光荣咁样， 光荣隐退， 功成身退啦。吓，咁啊可以同阿刘生啊多啲拍拖啦，唔使凑孙嗰阵时有冇成日拖住手仔出去笃下鱼蛋或者睇下戏咁样。 有啊有啊，我哋两个专系睇嗰啲最早嗰啲长嗰啲戏咧， 识啊， 正啊， 平靓正嗰啲啊嘛， 六七十蚊睇套戏系嘛。 就最好噶啦。我哋四廿几蚊就一次睇完， 唔使六七十蚊添。 你又好啦，我六七十蚊呀，贵你廿蚊呀。 另外 我仲有好多一月嘅人嘅生日咧，我要多。 哦，好啊，好啊，好啊，好啊， 交俾你讲。 一月十六号系我个仔生日啦。 系，阿仔仔叫咩名啊？ 大仔叫浩星。 浩星。 系啊， 后生哥，跟住仲有， 另外就廿一号就系我女婿生日， 女婿， 然后到二月十四号就我自己生日， 喂，你系情人节生日噶， 系啊系啊，哇，冇乜着数嘅就系情人节生日， 喂，你即刻揾到个重点，因为通常礼物都系得一份， 系啊，唔系啊，出去食饭又贵， 好贵， 哎呀，系， 所以 咧， 通常都系预早庆祝就算， 喂，有个套路噶，其实你可以选择咧生日嘅时候唔好过呢个西历，过呢个农历咯。找回農曆的生意，那就不用經常撞正這個2月14是不 是啊？ 是啊，我們通常就西式那些就吃中菜， 是啊， 中式那些就吃西菜， 是沒錯啦， 一聽就知道你是識弄腦的人， 你說得很對，但當全香港的人都是這樣想的時候，真的呢， 不會的，不會的，是嗎？是嗎？真的要給錢，要炫耀一下， 不過聖誕節的時候火鍋都很爆，老實說， 幸好我不吃火鍋的， 這樣又好一點， 另外就2月18號我們結婚周年紀念34年， 好预计喎！嗱，2月14号情人节，2月18号结婚周年，呢啲位好最容易记。 咁通常会一次过庆祝啊，定系都会分开庆祝噶？ 我哋会自己分开嘅， 自己分开嘅 庆祝，系啊。 哦，可能一个就专门负责就系情人节嗰日嘅，另外嗰个就负责你结婚周年嘅，咁咪搞掂。 情人节咧，通常都系啲仔女自己同另一半庆祝嘛，都系喺结婚周年嗰阵时庆祝埋咯。 哦，咁都几好啊！ 之后有得庆祝啦， 总之成家人是必是必，开开心心就好啦。 系啊，喂，你嗰个生日名单讲晒未噶？ 讲晒啦。 好，千祈唔好漏啊！ 净系想希望两个孙咧健健康康啦。 系， 因为今年好特别嘅年，个大嘅孙女又要升小学，但系嗰个孙仔咧又要升 K1 喎。 系啊， 所以咧好紧张。 哇！而家做嗰啲 profile 咪即系嗰啲入学嗰啲啊， 又拍片又成嗰啲 啊，系啊，入小学都好担心。 所以我个女考到小学啦，已经。 系啊，恭喜你啊！ 咁几好。祝你哋全家人都幸幸福福啦！咁啊，带嚟呢首作品咧，就系卢冠廷先生啊，同埋刘天兰嘅 《 陪着你走》。 我都想祝埋全世界嘅人咧，都可以身体健康，同埋平平安安。因为实在而家真系太多天灾人祸， 系啊系啊， 希望大家都平安同健康啦。 呢排咧啲流感又话劲，好似劲翻啲啊咁样，身体健康好紧要啊！ 大家都要健健康康。 系啊，多谢你，多谢你嘅祝福啊！ 你哋三个都健健康康。 哦，有啊，你捉全世界嗰阵时都捉埋我哋噶啦，系啊， 多谢你。 所以要特别讲多次。 好，多谢 你，细噶你， 好，拜拜， 拜拜，刘太，拜拜。 全为我分秒亦停留，因我身边有你紧握我的手。爱谁说永不会长寿，陪着你一生到白头，都能把心中星星闪得通透，陪着你走。一生一世也不分，偏偏牵出两双足印，过千山过千海，如果走到这世界边端，我俩已是无力前行，跟我一起飞去。 信，时间片刻变陈旧，全为你分秒亦停留，因你身边有我紧握你的手，这份爱谁说永不会长寿，陪着我一生到白头，都能把心中星星闪得通透，陪着你走，一生一世也不分，天天编出两双足印，过千山过千海，如果走到这世界边端，我俩已是无力前行，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头先阿 O 咧，咪拎咗份报纸出嚟咧，话嗰、那个千层糕嘅， 系啊系啊，有个 系啦， 叫做绿色嗰个嘢叫咩啊？ 椰汁糕 系啊， 椰汁糕， 椰汁糕 系椰汁糕，千层椰汁糕嗰啲咧， 千层椰汁糕 都突然间头先咪讲话，诶勾翻起我细个有阵时，如果去翻翻印尼， 班 系啊，班兰系啊，班兰，哦，你想讲呢个字？咁系啊，班兰咧喺东南亚，特别我自己熟悉嘅，譬如新加坡、印尼咧，其实好多时都会用到班兰去到做一啲嘅送菜。 我旧时成日飞新加坡咧，都会叫做喺机场买一个班兰蛋糕俾大家 share 啊， 真 系 好好食啊嗰个， 真系好食。但你搭咗几个钟头之后，应该唔好食噶。 你有冇发觉咧？喺香港买嗰啲班兰蛋糕， 系 真 啲嘅， 个味嘢真系冇咁浓郁噶。 我有啲朋友都中意喺即系譬如喺新加坡买个蛋糕啊，跟住咧喺日本啊买啲冬甩啊翻嚟咁样叫做即系请下朋友食或者当手信啦。 系啊系啊系啊，咁啊地道啲个感觉啊。咁如果你话班兰嘅话咧，要自己整呢一类型嘅班兰千层糕 咧，其实点搞？ 其实又唔系想象中咁困难，不过你要预时间，个预时间。就大概一小时啦，咁但系都要记住吓，班兰啲千层糕咧，你买咗或者你唔自己整，你买翻嚟咧都唔好挤雪柜，因为挤雪柜咧你真系糟蹋咗呢个糕啊，因为呢个糕咧其实系要 糟糕 啊，即系糟糕 啦， 因为佢系摆室温咧，其实照道理嚟讲，由佢完成之后，佢摆室温可以摆两日嘅，摆两日咁啊都仲可以保持到嗰个口感，咁当然亦都好视乎你嗰、那个室温嗰个环境同埋个湿度啦，咁但系如果你摆喺雪柜就肯定都冇噶啦， 冇咁烟韧。 即系硬啊， 系硬斑斑。 系啊，咁你嗰嚿嘢就系卖烟韧噶嘛，你真系雪冻咗佢，咁拎翻出嚟食嘅时候咧，真系对唔住啊，真系好难食啦。好，咁但系如果你话你想自己试下整嘅话咧，首先你就要预大概一个钟左右啦。嗰、那个嘅材料你就要去啲东南亚铺头，就买啲斑斓叶。真係可以用斑斓葉去做啲糕出嚟嘅，咁、除咗斑斓葉之外咧，咁有椰漿啦，咁亦都要買啲芝麻粉啊、木薯粉啊，同埋糖同水呢啲都必要嘅啦。咁就話有兩種唔同嘅顏色嘅，咁點啊？咁咪就係你一個就落斑斓，另外嗰個就唔好落斑斓，咁咪有兩種色咯。咁、除咗呢一種嘅色叫做綠色同白色之外咧，其實坊間亦都有好多唔同嘅千層糕嘅，譬如啲泰國嘅，泰國用佢啲糖啊，咁亦都有唔同嘅，譬如啡色嘅， 系啊，啡色啊，都几多。有阵时去到九龙城啦，即系佢望好晒一 pat pat 咁样咧，跟住你又会想买翻去食下咁样咯。 系啦系啦， 九龙城， 我仔仔都好中意食呢一类型嘅糕嘅，咁所以如果我见到嘅时候，我有阵时我都忍唔住买翻屋企咁同佢哋一齐食嘅。好啦，咁你先要准备呢一个嘅斑斓叶啦，通常都系五块左右。咁啊椰浆都要准备，椰浆都系啲东南亚铺头有得卖噶啦吓。咁啊大概预佢400ml咁。咁啊最主要嗰个整法咧就系先要将嗰个斑斓葉，我覺得係要切啦，切到好細個，切到細條，然後咧就整爛佢嘅。咁有啲人甚至乎用嗰啲blender。 攪拌機去到整爛佢，整爛咗佢之後你要隔渣嘅。如果唔係你食嗰啲點會咁滑咧？ 係啊，同埋入邊都有啲渣喺度咯，即係你唔會話喂綠色好似攞 powder 攞粉溝出嚟咁。 係啦係啦，咁你就先將呢一個斑斓葉切到好細個啦，咁然後就加水喺攪拌機嗰度咧就整曬啲渣出嚟，咁然後你就隔咗佢嘅，咁你。流翻出嚟嗰啲汁咧，其實就係嗰啲斑斓汁嚟嘅，斑斓汁嚟嘅。咁、哦、你就再加啲木薯粉啊、粘米粉啊、椰漿、糖水，其實就搞。咁、你就已經發現咧，佢會有一個即係綠色嘅一盤嘢，咁啊係好結身嘅。因为佢结身咧，咁啊先倒落去嘅时候，先至可以快啲凝固嘛。 嗯、 好啦，咁跟住你就准备定一个玻璃兜啦。个玻璃兜就系你嗰、那个嗰、那个模啊。 系。 系啦，佢嗰啲斑斓糕咪好似一饼饼咁样就高，就系嗰个玻璃兜。咁你先有玻璃兜下底就搽少少油先，如果唔系黐住喺度。咁啊，亦都系隔水蒸。呢、這个亦都系呢样糕点我几中意，就系、是、你唔使用下焗炉焗啊，你系蒸出嚟嘅。系啦，咁啊蒸嘅糕我自己都好中意食，因为水分好足够。系啦，咁你就准备定嗰个玻璃兜啦，咁啊搽啲油上去，先喺呢一个搽到一层呢一个绿色浆落去。然后呢就大火中大火煮一煮佢先，大概四分钟到。 跟住就再倒另一浸咁样系咪小白？ 系啦，四分钟到呢咁等佢慢慢凝固咗之后呢咁开始凝固你就可以倒第二层、哦。你唔可以等佢未凝固，如果唔系佢会捞埋一齐。 哇呢啲心机嘢嚟 嘅。所以话你要时间。 一层一层。 系啦一层一层。咁就如此类推啦。咁白色浆我哋就唔好落嗰个斑斓啦。咁再倒第二层。每一层都唔好好厚。唔好太红。我谂哇好食啲啊就唔好薄啲好啲。 哦 系啦，咁等佢形成咗一层之后呢如此类推嘅方法，咁你就可以做到九层、十层都可以嘅。跟住呢就最尾嘅时候呢就再将佢一次过加热，拎翻出嚟，摊翻冻摆室温，咁就好食噶啦。 我的享乐时代。 话说今次呢个欧洲之旅呢我最嘅目的呢就系我要行星。圣诞市集， 因为你嗰阵时系圣诞节嚟嘅， 系啦， 喺边个位行？德国咯，应该 系啦，德国啦。咁我就去咗呢个柏林啦，同埋科隆啦。 慕尼克有冇去啊？ 慕尼克冇去，今次冇去，系啦，将来都会想去嘅，系啦。咁其实咧，唔单止净系德国嘅，其他国家咧都有圣诞市集嘅。只要喺嗰个时间里面，其实多数咧喺十一月尾就已经开始噶啦。 香港都有，香港 系啦，香港 快 系 啊，赤柱都有， 有几个添香港。 系啊，我都有睇到新闻噶。 西九龙都有，西九都有。 咁我今日特别想。香港嘅就系咧， 香港西嗰棵树啊，大棵过德国嗰啲啊， 咁我唔会攀比， 我系咁讲啫。 可能真系德国大，我冇去过啊嘛，我唔知啊嘛， 系 咪啊？ 佢都有唔同布置咯，同埋大小，同埋有啲用真嘅，啲用假嘅。咁但系多数都会用真嘅。咁其实去德国市集咧，就最想去食嘢啦。咁我今次咧特别咧就去咗一个维也纳嗰边咧，就系、是、奥地利嘅维也纳嘅。佢、就一个咧系卡尔广场城站咧一个圣诞艺术市集。我呢啲咁有艺术气息嘅人，咁去翻啲圣诞艺术市集啦。 我头先咧，咪后都有问你话啊，即系维也纳咧，我好细个十几岁去过一次啦，好闷呢个城市，最宇宙最闷嘅欧洲城市。跟住我就想问下你，即系呢个地方系点啦？点解之后都揾到啲乐趣？ 系一定要喺当中揾到一啲自己想去嘅地方嘅。 讲嚟听。 咁系啦，去过呢个艺术圣诞市集咧，其实系一啲大学一齐嚟到去搞嘅。咁全部都系咧读过艺术嘅人咧，就会去摆啲摊档啦，除咗嘢食之 外，咩维也纳国立音乐学院啊，全部都系咁啊， 都系音乐艺术 噶啦， 莫扎特啊， 所以我哋去到会闷， 类似啦，类似 去到好多呢啲唔同得意嘅嘢噶，其中一个咧，我就买咗咧，呢个系黑胶唱片整成嘅一个嘅宝啊，我觉得好靓啊，同埋好有心思啊，系你可以睇下。嗱，除咗呢一个咧，用黑胶片嚟到去制成嘅宝， 呢个几欧啊？呢个十欧得唔得？ 十。五歐， 十五歐即係$150咯， 係啦， 但係好靚嘅，好靚。 係啦，同埋呢啲手作嘢啊，全部都。咁除咗有呢一啲就係黑膠唱片嚟到去整成嘅寶之外咧，咁其實仲有其他嘅，譬如有好多咧就係我冇諗過可以咁樣整嘅嘢，譬如好似嗰啲水果嘅裝飾品之餘咧，佢係風乾咗一個水果，有啲就切片，有啲就原隻嘅，咁佢就串連咗一條串出嚟，水果串啦，佢就會喺當中咧滴一啲嘅精油，咁咧就可以 long last 到3個月。呢一個我自己都有買翻。 生到屋企摆屋企嘅。咁因为当你冇咗嗰啲气味，你自己可以再加入翻自己嘅中意嘅气味啊嘛。咁喺当中咧，仲有好多唔同嘅木嘅制品啊，咁系会令到我哇大开眼界，令到我咧其实唔单止呢个黑胶唱片，有一啲咧系 keyboard 嘅键盘嗰啲一粒粒制咧，正成耳环啊，佢令到我咧好想翻嚟香港自己做手作啊，系、希望今年可以做下。